制裁的是极少数反中乱港分子，保障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和商业机构的基本的权益。对香港营商环境而言，恰恰是定海神针式的大利好。天气方面，现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32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31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2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8，升2.6；盈富基金26.3，升1毫；美团215.8，升2.2；友邦保险97.95，升1蚊；阿里巴巴171.1，跌8毫；药明生物115.1，升1.4；比亚迪股份254.8，升2蚊；中国平安67.95，升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712，瑞士法郎8.528，澳元5.648，加元6.17，新西兰元5.367，欧元9.129。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0点，升105点。港金现价报16,600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8.76美元，卖出1,78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影响到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水泉澳村。咁另外啦，由于有工业意外，咁而家喺港岛区啦，介乎德辅道西至到皇后大道西嘅一段水街咧需要封闭噶。介乎德辅道西至到皇后大道西嘅一段水街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翻码头方向，近住广景峰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广东道去码头方向，近住广景峰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三号干线去翻油麻地方向啦，最主要阻咗慢线啊，龙尾就喺君汇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现在短了很多了，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将军澳道下行落翻去观塘道车多影响，咁所以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东山台一段挤塞，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带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就车多，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坏车报告，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嘅，就系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近住景隆街有坏车，而家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尾窟、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

我是壽司強。 點解壽司公笑聲？睇下 先。你似咗聖誕老人啦、啊。 因為佢 又變咗聖誕老人。 佢曾經做過嗰啲門口揸個鈴鈴咧，啷啷啷嗰啲聖誕老人。 你都有做過聖誕老人㗎、 欸？我記得同阿 係啊 一齊做啊。 唔係我點話成我扮住只鹿就得，我咁瘦。 係啊，我就覺得冇可能、 啊。其實佢都瘦啊，不過佢贏咗個肚腩啫嘛。 係 啊， 好多年前、啊， 好多年前啦、啊，當年咧 幾年、 啊、都係附近嗰間餐廳，係咪？廣播九龍堂係咪有間餐廳？ 是 九龍堂 唔係嗰間。 你扮聖誕老人？ 係啊，銅 鑼灣。你九龍堂扮聖誕老人？ 係啦、啊，我記錯咗，唔緊要。 銅鑼灣。 總之有間餐廳，聖誕節咧就揾個茂利企喺門口揸個啷啷啷啷。 好多㗎， 收翻 唔好 唔好用茂利。 唔係我係指你啫嘛。 哦，咁啊係。 我係指你啫嘛。 即係嗰間 我唔 係 講一般人。 啊！即係嗰一間就特別聘請茂利係咪？ 佢一坐埋 去，所以佢一去就係你啦。I want you， 茂利哥， 係啊， 茂利強。 You are the only 茂利。 但係咧，阿馬小強就話咧，個 job 咧好有意思嘅。 點解啊？ 雖然我笑佢，因為你能夠將個氣氛啊，將呢個聖誕老人咧變，我而家幫你兜緊啊。 點解好似成件事好似佢唔知咁樣？你睇下佢個樣好錯愕喎。 唔係， 通常咧有阿芝麥正、阿芝海麥正嗰啲係記得幾年前。 我又覺得未必係，係啊，只不過係呢個係佢唔想。 O、okay, K，、 啊、 因為啲黑材料， 我覺得係因為佢扮聖誕老人咧，搞到人哋嗰一間餐廳冇人幫襯咧，啲細路 執咗你， 啲細路行，啲細路行過， 尖叫，係冇錯啦， 有冇啊？ 由裝聖誕節變成萬聖節， 係啊，係咪你啊？ 嗰次我覺得真係幾好玩嘅， 嗰次係咪一生中辦過一次啊？ 辦過一兩次啦，我喺大陸都辦過。 點解你要做呢一啲好受細路仔歡迎啊？又或者係好受人哋大家愛戴嘅呢啲咁嘅卡通人物咧？我因為笠住個頭嘅，唔係我真係因為笠住個頭，人哋先會請佢啫。 點解笠住個頭啫？ 戴帽同埋有執須咯。 冇笠頭㗎。 哦，佢哋唔係嗰啲公仔啊，即係嗰啲成隻笠落去嗰啲啊。 黐白棉花， 哦， 整個枕頭。 真系人嚟嘅，孭住袋礼物啊！ 好难想象你扮圣诞老人， 因为你个样咧，因为你个样同阿陈浩南嗰啲卡士好相似嘅，你 系 大傻哥嗰啲 feel 嚟 嘅嘛。 你扮圣诞老人咧，人哋觉得系拍紧咧古惑仔， 系啦， 圣诞系列， 以为整古人 圣诞系，同埋整古人咯，即系嗰啲咩 candy camera 咧，喺街嗰度咧，睇下你有啲咩反应。 你唔觉得咩？有啲 character 咧，佢只眼啊，或者佢啲 即系有个人慈 有个人慈良善良善样 啊，系咪好慈祥嘅老？老公嘛， 但你嘅啲系凶狠样嚟噶嘛， 系啊， 凶狠样啊嘛，知唔知咩？ 如果我系妈妈，我都唔会教个细路坐喺你个大髀度你影相啦，系嘛？ 抢走抢走， 好惊啊！冇 错， 我除咗做圣诞老人咧，我仲扮过财神啊！ 财神 好啲 ，OK， 好啲啊，因为你个样似魁啊嘛， 系啦， 系啊 ，money mind， 即系两个 dollar sign 喺只眼嗰啲样啊嘛， 财神我都还可以， 财神我有扮过啊， 财神个面长啲，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咯，但 系你话系咪生活？逼人 真係 生活逼人， 你知唔知啊？馬小強係 IT 界早年嘅呢個翹楚嚟㗎。 做啲咩嚇？喬布斯若果唔係佢唔做，係咪啊？都冇份啦，啱唔啱？ 佢當年見過呢個 Steve Jobs， 真係見過，佢真係見過，坐喺佢隔離。 我都見過喺電視度，成日都見啦。 所以 兩位今朝好精神喎。 當然啦，俾 呢啲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可以做喬布斯隔離嗰個，都可以做餐廳門口嗰個。 咪係咯， 小朋友啊，驚啊！ 有寿星公的笑声一样可以做圣诞老人。 Oh yeah. Yeah. 系虽然笑你咧，但我觉得你做得好好嘅。Very good job， 系啊，因为你咧就企喺门口咧就有嗰种。招来啊！即系其实咧，嗱，好多圣诞节咧，多多少少都有啲咁嘅气氛好啲嘅，即 系 有一个， 哎、真系 有个人， 吓系咪啊？即系 冇错， 有个真人咁企喺度咧，揸住个啷啷啷啷咁样，系好啲嘅。你自己个感受点啊？你嗰阵时做、這個， 喂，我好中意做呢啲嘅，即系圣诞老人啊，或者系财神，我觉得 中埋你系咪？ 系啊，我觉得系运气嚟嘅。你谂下，你个圣诞老人带俾人好多欢乐，个、个小朋友都中意嘅，系咪啊？财神又系，财神咧，我试过即系。捧住个盘、然后去派嗰啲 利是， 又系商场啊，百货公司， 都系一个商场。 派元宝嘅咩？有冇 派 蜡烛啊？ 朱古力，元宝朱古力， 蜡烛 嚟，有冇派蜡烛？ 自己食咗啦。 元宝蜡烛香 嚟食， 煲蜡， 系啦，煲滚咗先。 呢个蜡烛烛 热食， 蜡烛烛 正啦，好啊， 系啦。咁但系咧，做财神有个好处，啲老人家咧会俾一封利是嚟嘅。 哦，即系你就系贪啲啫，同埋啲靓女会挨到好埋。咁跟住阿女仔，我搭住你下啦，沾染啲财气俾你噶啦，咁意思。 我觉得你谂多咗，你谂多咗。我觉得其实财神嘅话好明显，因为你派嘢俾人啊嘛，啲人就会簇拥而来啦嘛，唔系为咗你，系为咗你手上面啲嘢啊嘛。 都明白，不过佢感受咗嗰种气氛。 系啊，即系等于舞狮咁样，你会唔会中意摸只狮子噶？ 我就麻麻嘅， 我中意摸， 但系就 摸 狮 子有咩好处？ 摸狮子咪就 系 沾染嗰啲好嘅运气咯， 系啊，我中意 个狮头系嘛。 由头摸到尾，应该由头摸到尾就由头好到真嘅真嘅，因为我做主持呢啲嘢噶嘛。 咁但系嗰啲师傅会闹你噶，你 又唔会嘅， 摸得嘅， 即系我哋话做咩侵犯我咁样，唔会咁有，系 做咩摸我啊？咁 因为其实就咁嘅，因为通常你都会有条点睛噶嘛，点睛同埋簪花挂红啊嘛。 系， 咁你做晒呢啲嘢之后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就一定会同啲大老板一齐影张相嘅。跟住我就唔知啊，我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老嗰啲师傅就同嗰啲。老板讲，佢就话咧，应该嘅就系要由头嗰度咧就捋嗰只系啦，狮子捋到尾就叫做由头好到尾。 哇，呢个好啊， 系啊，就咁嘅意思啊， 唔好学啊。咁啲人唔可以由头摸到尾噶， 系啊，有啲唔得噶， 唔系可咩都可以捋到。 你大老板先得咋？ 你讲真啊？ 真系噶，大老板先得啊！你落到去下边嘅话，其实基本上佢哋会巡噶嘛，系咪？ 系 譬如可能你啲舞狮嘅话，佢会每一张台逐场去噶嘛，你咪就摸下佢就已经得噶啦。 我以为净系摸个狮头添。 是不是呢 要咁样捋到尾，即系一年好到尾，我谂 由头好到尾。 嗯 okay、 我觉得佢系想令到个老板感受到嘅就系、是，第一佢有特权啦、第二嘅就系、是、喜庆，佢有一啲 好意头， 佢有啲说话噶，唔知咩由头摸到尾，跟住又唔知咩咩风生水起，摸个唔知咩咩脚嘅话，跟住又唔知咩，类似系呢啲咁样 嘅 嘢噶，好叻噶，就算咩生意兴隆咁样噶， 即系同打小人一样啦、打到你有鞋冇定冇着啊！ 打你嘅小人脚，打到你 有 鞋唔识着， 系即系佢咁。 系啊， 即系原来红白二字都啱用嘅。 唔止嘅，仲有系啲结婚嘅时候。 哦，系 啊， 一梳梳到尾啊嘛，又系同你梳 齐，百番齐眉。 系，我想问下啦， 我未必识答。 我即系我想问下你，如果你舞狮啦，咁啊顺利梗系好啦，好开心。如果真系 touch wood， 如果譬如话有啲乜嘢嘢甩甩漏漏，譬如话狮子甩咗个头啊， 点会甩咗个头？ 或者佢行行下困亲啊？ 我净系见到有条片咧，有一次人哋喺办公室咧，你有冇睇嗰条片咧？佢挂咗棵生菜喺嗰个天花板嘛，但系嗰啲假天花嚟噶嘛， 可能扯烂， 一扯全部掹晒落嚟啊，零零散散啊， 成个天花掹落嚟。 系啊， 咁啊， 佢好大力一戳嘛，但系佢绑嘅时候可能又连住咗个天花板。 一 錯 綁到實一實， 咁你如果你做師爺點兜？ 係 我真係試過一次嗱，呢個咁樣我就未試過啦。咁啊，當然我都 touch wood 嘅，都算係順利嘅，因為都會試好多。唔單止係咁樣，譬如我講緊舞師，仲有啲擔心嘅。有時你咪見到佢哋咪會整好多梅花 撞 喺度嘅， 好危險， 好犀利啊！ 我成日覺得好危險， 係㗎。有時你會見到佢咁樣，我試過一次就係點樣咧？佢哋又係咁樣去採青啦。Suppose 就應該要將嗰個生菜嘅咧，就係攋扮係先咬爛，之後跟住咧就。抌落去個 head table 度啦，咁啊等佢哋話大家可以就係 發財發財， 接到啲彩啊！咁跟住咧，佢哋要咁樣做嘅。點不知咧，佢就一掹落嚟嘅時候咧，我諗佢應該善因善守，就成棵菜咧 掟咗落嚟， 跌咗落地下。咁你點樣去將嗰啲菜散落去咧？咁我咪即刻喺地下嗰度咧執起嗰棵菜，搣咗佢之後咧。 掟落， 即係你 你同我做啊，係、哎、啊，咁咪 OK 咯，我幫你完成埋嗰度咯。咁跟住佢哋就好開心啦、嗯，因為其實大家都個 驚嘅大佬， 完到件事。 因為其實彩青就係取其咁嘅意思啫嘛，你做唔到、啊，你跌咗落地下，咁點算啊？咁我咪就我見到啊，因為跌咗落我前邊，咁跟住我咪就捉捉佢之後咧，將撕爛佢之後當佢散。 佢哋都幫唔到㗎，佢企喺個裝上邊 嗱， 嗰種梅花裝咧就係一支支木嘅，咁中間有啲空窿空窿咁樣，其實都幾 危 險㗎， 跳來 跳去。我見到有啲係鐵添啊， 係啊， 鐵 嚟㗎，真係、啊。 你見到慢慢佢一又有矮至高一路咁樣喺上邊㗎嘛，跟住彩青㗎嘛，跟住佢就一定係有兩條嘢跌落嚟㗎啦，唔知咩生意興隆，跟住又大展宏圖咁、啊、樣，咁、嗯、你咪讀咯。讀完嗰只個彩青咁啊，彩完青之後就要揀啲生菜落去，跟住佢跌落地下喎。 我想問下， 但係嗰度少少咁樣㗎。 我想問下個大頭佛幫唔幫到手啊？係咪？唔係一定有，即係 把扇嗰、那個， 係啊， 我唔知啊，因為其實當時你基本上你顧唔到咁多嘢、哦，因為我又要睇住個現場係咁樣，我唔知個大頭髮去咗邊。 有冇扮個大頭髮？ 大頭髮喺前邊噶嘛，你坐緊車嘅時候嘅話，我諗佢應該唔知喺邊度，或者去咗洗手間咁樣。 嗯，所以現場氣氛 都係。I don't know 啦，你唔好以為我係做呢啲，我唔係嗰個 武 館裏面啲人，我只不過想話俾你聽，我試過有一次係咁樣嘅話，就叫做執咗個。 所以有樣嘢有個説話好啱嘅 ，The show must go on， 無論發生乜嘢情況係咪、 啊， 有咩粉。啊、炒粉、啊、我哋叫做吓，螺丝啊，我哋尽量现场 搞 掂， 搞 掂 啊！人生就一场 show， 希望今天大家 show 都系顺顺利利、开心心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气温，相对湿度74%。今日有阳光酷热，有几阵嘅骤雨，吹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数天有阳光 ，sunny 吓、啊，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可以晒晒靓靓太阳。 Yeah. OK， 星期三啦，今日系咪？ 星期三啦， 冇错。 快乐不知时日过啦， 又想食蛋糕。 There'll be no darkness tonight. Hold tight. Let your love light shine bright. Listen to my heart and lay your body next to mine. Let me fill your soul with all my dreams. You're a woman, I'm a man.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4:08-9:09，香港电台第二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3:29，我哋先听听10:30新闻财经唔隔两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朝早拘捕三名港大学生，涉及早前悼念刺警疑犯的议案。据了解，三名被捕人士包括是港大学生会会长和港大评议会主席。一名在机场贵宾室工作的女子确诊新型肺炎，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相信最大可能是在工作地方受感染，担心会引发其他个案。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针对转机旅客的感染控制，当局稍后应该有更清晰的指引，例如在候机室等地方工作的员工是不是需要加密至隔日或者每日进行病毒检测，又或者转机旅客都需要核酸检测。对于有个案怀疑在指定酒店内经空气传播而受感染，曾其恩认为指定酒店应该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包括确保换气过滤足够。政府将会在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收紧从海外到港人士的登机、检疫和检测要求。有指定酒店说，近日接获旅客查询，亦都影响预订安排。九龙维景酒店总经理廖慧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旅客争取更改机票和酒店预订，希望赶在措施生效之前抵港。另外15个地区由中风险调升至高风险，只是容许已经接种疫苗的本港居民入境。廖慧文说，非香港人士的预约已经取消，至于延长检疫安排，客人需要延长酒店订房，但入住率较高的酒店未必能够延长房间预订，因此对个别酒店影响较大。他又说，当局没有联络他们商讨赔偿安排，他已经向酒店业主联会反映。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是江苏，境外输入有22宗。另外，内地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94,500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不治，87,977人康复出院。在江苏的6宗确诊病例全部在扬州，至上个月20号至今，江苏累计811宗本土确诊个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1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45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8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9.2升4蚊，盈富基金26.4升1毫4，美团219.6升6蚊，阿里巴巴171.7跌1毫，友邦保险97.65升7毫，比亚迪股份255.8升3蚊，李宁94.95升3.95。药明生物113.1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93.5升1蚊，中国平安67.85系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2，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9，升155，港金现价报16,600，跌5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9.69美元，卖出1,790.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咧中坏车啦，同埋一个封路嘅位置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坏车阻路，咁车龙去到维园落桥位。重复多次咧，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有坏巴士阻路，车龙去到维园落桥位。咁喺西环嘅水街咧就有工业意外噶，咁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一段水街咧系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咁主要影响到咧就系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屈地街一段挤塞，龙尾断断续续咧排到西边街。重复多次咧，就系西环嘅水街，因为有工业意外，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一段水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咧，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屈地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较早前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一段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龙尾喺旧嘅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亦都车多。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马料水啊，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马尿水。咁啱啱咧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就有待消散。就系、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排到维园落桥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跟她一起玩，哄她睡觉，跟她这些相处的时候就是我最快活的时间，就真是风骚快活人。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田径的周华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共力就可以了。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更勇敢，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东京柴油，港队加油！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健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 Hello， 多多关照。 你不是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健威， 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咁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逢扫快活人。 非常赞成玲玲师傅讲嘅嘢， 听佢把声好舒服， 好开心啊！ 系、 啊，佢个人仲更加开心。 哇，上次几虚撼啊！佢 冇错，搵个时间我哋又请阿麦玲玲师傅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好嘛？ 要啦， 系啦，咁啊10:42噶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咁啊，今日咧讨论区睇到咧有一个叫做大家喺度讨论啦、争议啦咁样样。其实好难有一个叫边个啱边个唔啱咁攞出嚟大家讨论下啦吓。咁啊嗱，最记得好多年之前咧，我喺呢个某间酒楼嗱。其实好多酒楼而家仍然采咗个譬如派位制啊，即系话你攞酒， 多数都系啦， 多数系啦。咁但系有时就算你攞咗酒咧，你都觉得哇，等咁耐嘅天荒地老啊！ 系啊， 你最耐等我几耐啊？我等我几个钟，试过。 我走啦、我一定唔会、我见到譬如话啲号码咧，你系42号， 距离好远。 但系而家佢嗌紧21号咧、我都走噶 啦。 20个你 点 等？ 咪行出去行个圈，或者买啲嘢先再翻嚟。同埋有啲分嗰个位嘅，譬如你得两个咧，有另外一条队嘅。 冇 错，8个人另一条队，系啊，分流嘅，咁唔同嘅，咁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啦，咁样。我最记得好多年之前咧，就攞咗个丑啦，咁等等等等，突然之间咧，应该到我噶啦，我睇到个号码到我，我见到嗰、那个叫知客啦，带咗另外一个食客咧，两个人咁啊，俾咗佢将个丑，喂，话喂到我噶咯，咁样，点解你俾佢先嘅？咁、当时佢俾我一个咧，我当时觉得好不可思议嘅答案嘅，佢就话。咁佢系我 friend 嚟噶嘛，俾你都会俾佢先啦，咁样。 哇，呢个唔得啦。 咁我唔接受、啊， 梗系唔接受啦。我同佢嘈啊， 即系佢将个唔啱嘅嘢合理化咗啦，咁、样吓。即系 点啊？ 佢觉得咁，我唔记得我点啊，好多年之前啊，咁可能我我有冇投诉咧？我真系唔记得啦。Anyway， 唔紧要。咁今日讨论区就系咁啦。有个人咧就话佢食完噶啦。咁、那个酒楼咧就系派丑制嘅，所以唔会有人企喺度等位啦、有阵时旧式酒楼咁噶嘛，有人企喺你台见你就走，黐住你咁啊， 好 大压力噶。 我都觉得系好憎嘅。你越系咁咧，那个人又要撩牙。 系啦，即系咁样，企喺侧边望住你。 拖延时间。 好啦，咁佢见咗人企喺嗰张台侧边，佢就好奇怪，因为呢个酒楼咧系派丑制嘅。咁点知咧？好啦，佢真系走啦。佢一起身啫，个女仆坐低，喂阿明啊，开茶咁样，即系叫一个伙计。那个伙计真系同佢开。咁就知啦，即係话其实呢啲係台底制，即係友谊制，即係总之呢你识个伙计识个 captain， 平时可能有湿啲水俾佢呀，帮佢买啲总券啊月饼券 一定㗎啦。 咁佢就当然后不满啦，就摆上讨论区。啊，但係两个讲法囉，有一个呢有好多人添就话喂间间酒楼都系咁噶啦，你咪买个总券咯，你咪得闲新年俾封利是人咯， 投资唔少噶，你先有呢个特权。系啊， 系啊，仲要话，李小姐几多位啊？过嚟呢边，即系带你入去。 唔止噶，一年其实年中咧系做唔少呢啲嘢噶。 系啊， 因为咧我有家人咧系咁嘅，咁但系咧就佢嗰间酒楼可能因为比较大，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又比较公道啲。嗱，佢有派酒制，就俾一啲嘅就喺出边坐大厅嘅，佢另外亦都有贵宾厅，就系俾。你一啲 VIP 嘅，咁、所以咧，其實有時就會可能分得會比較好啲咧，就會少咗呢啲咁嘅爭拗。 喂、呢啲幾好、 啊。係啦，咁你入房噶啦，但係當然你亦都貴啲噶，你嗰張單係會比出邊坐大廳嘅。 茶王梗係要貴啲啦。 茶王廳又唔同嘅，佢、就會咁咯。但我見我嗰啲屋企人咧，佢就會點樣咧？其實真係嘅，有時我係會聽到啲屋企人有講嘅就，我唔想賣啊。 但是你都要帮衬佢。 系、嗯、啊， 佢差唔多时候咧，佢就会有嘅就系乜嘢嘅节日都有嘅。 而家买月饼， 首先会有呢个月饼啦、嗯。可能早少少嘅话咧，就要帮佢买粽啦。 系啊， 新年嘅时候咧就要买年糕啦， 年糕、萝卜糕。 又或者就系到新年嘅时候咧嚟、嗯、到嘅话咧，系会逐个排队嚟攞利是啦。 我会噶， 你投资唔少噶。 系 啊, 啊， 但系虽然系咁，当然都有啲人咧持不同意见就话：，哇，喂，咁人哋个制度，你唔可以咧？你觉得俾咗呢个利是啊，买咗粽券咧，就好似视人哋嗰啲制度如无形，咁人哋等嗰啲咪好唔公平咯？咁样，即系两个讲法都有嘅，冇办法。 你哋觉得咧、嗯？我又觉得， 所以咪话冇标准答案咯。其实 我接受嘅，即系如果人、 啊、即系如果但系咁啊，你如果你系嗰个攞丑，你等咗两个钟，你见到有个姐入咗去，因为佢平时又买粽券，你唔嬲咩？ 嗰、那个门口个处理得唔好咯。通常呢啲你打尖嗰啲，你梗系行入去最笃笃，冇人睇到嗰啲噶啦。然后有个人专系，喂，你去嗰度嗰度啦。即系你要管理呢间酒楼咧，其实。你真的要有技巧，啲、 嗯、 老主顾梗系又唔可以得失啦。 等大家舒服啲、 啊，你话陈太等三个钟梗 又 唔 得，系啊，因为佢平时帮衬我唔少噶嘛。 系啊，食完饭又俾廿蚊，即系直接俾落你个手。 系啊， 系真嘅，冇错， 系 啊， 肯定系点 止廿蚊啊？有时如果你玩得耐嘅话，系啲 tips 都几 雄 厚噶、 啊， 我见到 即 系一扎咁塞落个手度噶。 系啊，揞手。呢啲叫做就揞落你个手度，直接俾你嘅、嗯，就唔系攞出去分嘅。 所以话呢个社会上好多嘢好难话，即系好明确地啱定唔啱，系、嗯、咪？可能喺个法律上系唔系咁好嘅，或者平等方面又唔 系 好平等嘅。但系就好难。 但系系咪讲识做咧？呢樣嘢係 啦，即 係其實我覺得係識做。若果你真係正如好似阿小強咁樣講，你拉埋一邊或者係俾佢安排喺啲唔係咁 光嘅台嘅 話，啊啊、你見唔到就會舒服好多。 可唔可以咁咧？好似一個主題公園咁咧，有啲叫 fast pass 咧 ，fast pass 即係話咧，你要買一個 fast pass， 你俾錢嘅，咁、 嗯、 你就唔使排隊啦。嗰啲真係奉旨噶，你幾長都好咧，玩呢個小小世界，佢 fast pass 噗一聲入咗，因為佢買咗個，佢俾咗錢。 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呢一樣嘢咪就係話用錢嚟去解決咯。 但起碼呢個叫公開嘛，即係我知佢係買 fast pass。 我明啊，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呢個真係半公開啦，就點解我哋都講出嚟？ 因為佢平時買 fast pass， 大家都知佢平時公， 佢平時就係買 fast pass， 佢係平時供緊呢個 pass， 唔 係 咯 ，fast pass 啊， 兩嚿水一盒月餅啊，呢個又叫你買，嗰個叫你買，買三盒，仲要係兩間酒樓，你有六盒月餅， 冇錯， 唔係咁容易， 咪係咯， 所以呢個世界每天都有不同嘅事情出現，大家就用自己嘅興趣。常心言 啊， 好，翻嚟有平常心啊，讲常情， 讲常情嘅平常心， 喂，平常心又几好啊 ？OK， 黄海芹系咪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网上情。死亡是一支汤匙，搅拌我对生命的认识。人活到一定年纪，就会觉得有两种心情好难同人分享。一是孤单寂寞的感觉，二就是面对心爱的人的死亡。死亡有时比寂寞更加难以启齿。当你失去屋企人、爱人的伤痛，怎会是人家所能够感受的呢？你当日对生命的所有体悟，亦都没有人家能够感同身受。你同人讲就好似借钱一样，开口只会令对方不自在，最后只会选择沉默，把悲伤留给自己。以前人哋失去一啲挚爱，我最多先讲三个字，请节哀，觉得已经做咗好多嘢啦。因为真係唔知应该点样开口安慰人哋咁沉重嘅哀伤。但当我有亲人突然间逝世嘅时候，收到人哋呢三个字，请节哀，我先知道原来呢三个字係完全帮不上忙，甚至显得有啲冷漠。回想第一次接触死亡是读紧书，由老师话俾我听：，哎呀，你快啲翻去啦，你爷爷过咗身。明明老师接到屋企嘅电话，好心转达俾我听，但系唔知点解，我有好长嘅一段时间，我都嬲呢个老师，仿佛爷爷系佢害死嘅一样。其实我内心唔愿意承认嘅就系、是，我好惊，我惊乜嘢？就系唔单止爷爷，而系话我屋企嘅人。个个都大过我，即系话咁样嘅伤痛，我仲要面对几多次呢？十六岁嘅我好惊。当我第二次接触死亡，当时已经读紧大学咯，本来系比较成熟嘅啦，但事发太突然啦。当时仲记得二十岁嘅我要翻台北啦，我就同健健康康嘅嫲嫲话：嫲嫲。早啲瞓啦，冇咩做吓，知唔知啊？我走啦。点知三个钟头之后，我嘅人啱啱抵达台北啫，就收到嫲嫲一睡不醒嘅噩梦。呢一次嘅感觉，与其话系伤心，不如话系夹杂住好多对死亡嘅困惑。一个活生生好地地嘅人，点解可以突然之间成为另一个世界嘅魂魄嘅呢？日头。我先同佢讲完拜拜啦，嫲嫲。点解几个钟头之后佢就已经走咗嘅呢？今次嫲嫲嘅死亡带俾我另一个功课，学习原来死亡系会喺冇预警之下随时降临。对于嫲嫲嘅过身，我更加有更多嘅自责。无端端点解叫嫲嫲早啲去瞓觉呢？虽然你会话唔好咁迷信啦，但系我自己讲完之后，嫲嫲真系长眠而去，我觉得好内疚。所以有长达十年嘅时间，只要周末啫，我就会翻去探屋企人，陪佢哋食饭。好多人都话：，哇，你咁后生摇摇，你唔去拍下拖、行下街、买下嘢，点解宁愿翻屋企探爸爸妈妈嘅？有人话我，哎呀，好即系黐住阿妈啊，群脚仔啊。其实在我内心里面，我只是怕再一个无常，瞬间夺走任何一个我不愿意失去的屋企人。我不愿意那种后悔莫及那种感觉再度出现。因为我知道人生无常，今日在身边的任何一个亲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离开我们。今日的在我们身边，有多少我们愿意去懂得去珍惜。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幼。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

朋友仔嘅話咧，多數都係我希望我做我自己，希望可以做到自己喜歡嘅嘢，追尋我自己嘅夢想，真係好唔同嘅。 其實 有個年齡喺個界限， 有個秘密話俾你聽啊。其實咧有個好朋友咧，即係都係年青嘅朋友啦嚇，都係圈中。佢錄咗一個，但係我哋暫時咧就未用嘅，因為咧佢 你 ban 咗佢啊？ 唔係 ban 咗佢，有一句我哋討論緊出唔出咁樣，定係剪咗先，都要經佢同意啦。佢話梗係年青，就係你咁啊，年青人不問後果，唔好計後果，中意做就做咗先咁樣嘅。咁我哋就有少少保留，就覺得係咪不問後果咧？咁樣， 我覺得有啲年青人講咧，我自己個人嘅意見。 睇下做乜？ 我哋研究下先嚇。 好， 好，十一點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普遍晴朗天气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23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5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7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6，升2.6；盈富基金26.46，升2毫；美团222蚊，升8.4；阿里巴巴172.4，升6毫；友邦保险97.8，升8.5；李宁95.6，升4.6；恒生中国企业93.68，升1.16；比亚迪股份256蚊，升3.2；药明生物113.7，冇起跌；中国平安68.05。五仙系升八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716，瑞士法郎8.53，澳元5.66，加元6.175，新西兰元5.403，欧元9.13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9点，升155点。港金现价报16,6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1.43美元，卖出1,79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工业意外啦，喺港岛区介乎德辅道西至到皇后大道西嘅一段水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就系介乎德辅道西至到皇后大道西嘅一段水街咧，需要全线封闭。较早前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返黄竹坑道方向，近住南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在蒲苑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排到去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渡船街东莞街美孚、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崔杰彤 喺度， 林慧 到， 其他人呢？ 钟哥乜嘢事啊？ 阿奥同白元浩喺度就啱啦。 你有嘢想讲啊？紧唔紧要噶？ 惯咗每日都嗌你哋个名，唔嗌唔舒服啫。 我哋都系、啊， 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星期三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进入第二小时。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肖壮壮，肖强强， 我来喺度啦， 点解要客家婆来咯？ 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阿我基迪咧，哇！我点解全部都讲晒客家话？ 我又再提出， 你好烦啊！ 我少少烦， 真系多多趣。 真系，因为我想 系咪啊？有个少少烦，多多趣。 我想真系咧，为咗呢个竞赛更加公平咧。真係 真 係 好煩，我都開始覺得 好煩啊！其實可唔可以 我哋 係 為玩，為好玩而玩嘅嘛，唔好咁介意。 你諗下，好勝好勝強強啊，好煩啊！真係好勝強強。 收翻， 嗯，唔問啦，係咪？咁又唔好喎。你可唔可以縮短啲你嘅問題咧？ 咩問題 啊？即刻 交十個， 係 考八個。 哦， 佢仲驚嗰啲加減法啦， 係啊， 但係邊個衰人發明嘅呢個加減法？ 唔知 邊個仲懶叻？我加減法啊，我即刻答幾叻啊！ 係啊， 而家就硬係覺得呢樣嘢好衰喎。奇怪， 唔係佢衰都唔緊要，佢叫人哋唔好做，佢自己做嘛。跟住人哋問佢嘅就話：咁你頭先又話唔玩呢個方法，個戒唔甩，嗰個卑鄙嘛，明唔明啊？ 你記得曬 嗰個菠蘿包真係啊！ 我冇嘢記得，愁我就一定記得。 唔係愁啊，衰嘢提醒自己啊，遠離壞人啊！ 得啦，知道啦，來吧， 唔好啦， 我黑人憎 啊，照係咁啦， 由 得佢。好啦，我想問一樣嘢啦，咁問八條同埋問十條嘅話有咩？分別 咧，即 係八條話就一定喺個可以分得出勝負係咪？ 係啊係啊，因為你有兩個都唔知佢出乜噶嘛。 咁 你如果你十十咁我你一話我知你即刻講答案。 咁你第一次都係咁啦。 我依家反省啊！我依家做人要反省啊！ 我哋有方长双眼睇下佢今日点样表现， 呢叫假反省， 系嘛？冇所谓噶， 我都系解唔甩。 我觉得你系咯，所以我咪就系话你好烦咯。 得啊，对唔住，收翻晒。 乜嘢佢都叫要求，又喺度讲呢样讲嗰样，系咪嘥鬼晒人哋时间？好嚟啦，今日咧客家婆来了咧，就系茶餐厅篇。 茶餐厅 正， 中唔中意茶？ 中 意， 好喜欢 菠萝包奶茶。 好正喎、啊，好港式嘅呢樣嘢， 茶酒 係啦，仲有咧？ 鸳鸯， 鸳鸯 系啊， 西多 水蜜奶茶。嗯、 喂，有啲旧式嗰啲咧，而家啲人仲饮唔饮啊？嗰啲滚水绿蛋， 系、哎、啊， 仲饮唔饮？ 其实我觉得系好饮噶， 超好饮啊！而家冇得饮啊！ 加啲糖落去系好好饮。 其实我见过人饮，但我成日觉得水流流同埋淡猫猫有冇饮啊？ 唔系噶，你 要 加糖嘅、啊。 你搞唔搞烂个蛋？ 梗系搞烂个蛋，梗系 搞烂佢啦！ 你唔搞噶？ 我试过唔搞啊， 咁又点啊？ 好壮健咯、 哦， 你做完运动、 哦、都系好似你咁啫嘛，壮健都好似你咁啫。 我讲 你个壮字系咪埋壮嘅壮？ 系啊，冇错。 我想问一样嘢，记唔记得嗰阵时候系咪曾经有过一个饮品嘅就系保卫耳牛肉汁啊？ 哦，系啊，系啊，系，而家都有噶。 我有冇记错啊？ 有噶，有 噶。系咪喺茶餐厅嗰度 有 得饮噶？ 有啊，有有。 有人同我拗话咧，边有啲咁嘅嘢？ 有噶， 有咧。 但 系 佢就咁倒出嚟啊？ 唔系，保卫牛肉汁系 煲 整出嚟，喺茶餐厅有得饮噶嘛？ 系、好似， 跟住佢就系俾一杯热水俾你，跟住佢就倒落去饮噶嘛。 我未饮过， 你冇饮过 高级。 咁但系 Michael 知道系有嘅， 我记得 系有嘅咧。 其实以前咩都得饮噶， 系啊， 譬如冰都好多种嘅，菠萝冰、红豆冰，好多种 冰 噶。 红豆冰、绿豆冰、 绿豆冰、 绿豆冰， 有 凉粉 啦， 系啊， 凉粉、红豆又有。 不过呢啲旧式餐厅真系而家越嚟越少啦， 系啊， 同埋佢哋做嘅嘢可能冇咁样系啦，唔想咁复杂、嗯，所以我觉得有好多、嗯、我而家都系喺咪喺记忆之中，我就系见到，因为你讲翻个滚水蛋咧，系我真系儿时嘅记忆嚟噶。 我都系。 夏家婆细个时候咪有讲过，话我爷爷好中意带我去茶餐厅嗰度食早餐噶嘛。佢、嗯、永远嘅就系一杯咖啡，跟住咧食一个西多士。佢哇就系、是、打晒领呔啊， 好型嘅 咧，着晒西装，佢系真系好型，我好爱佢。佢带我去嘅时候咧，我就谂紧，咁我饮乜嘢咧？得、嗯、两种嘢可以俾我饮嘅啫。第一滚水蛋，第二就 系 鲜 奶。 鮮奶 系啦， 都唔系嘅，有嗰啲咩好立嘟啊， 好立嘟都有， 杏霜啊嗰啲有嘅， 嗰啲佢有大人饮嘅，而杏霜通常都系姐姐饮比较多啲。 杏霜你饮过咩？ 有， 未饮。 你有嗰啲叫不杏霜噶嘛？系咪？ 佢不嬲噶啦，系啊，佢有个霜叫不杏霜，啊，砒霜佢成每一日都 有。不杏霜噶嘛？ 系啦，OK， 嗱，咁当然啦，你话即系茶餐厅会勾起咗我哋有好多嘅 好多回忆， 又或者其实日日我哋而家都帮衬紧，系、咪？今日咧，我哋要集中嘅火力啊，讲紧嘅就系茶餐厅里面嘅饮品啦。 饮品为主， 讲咗好多啦，系咪？咁你知啦，你要去到有一啲，哇，喺识讲客家话，好可能嘅就系、是、你食嗰个滚水蛋嘅，俾两只俾你啊！奶吧，好，第一个嘅就系奶茶， 奶茶， 你咩啊？ 奶茶， 奶茶系错晒嘅， 奶茶，俾个叉你奶啊？ 奶茶。奶茶， 奶 系啦，奶茶。 咦咁 摇奶奶茶， 奶茶。 少少啦，即系啲音上面嗰啲。 奶茶， 奶茶系啦， 奶 奶 嘛， 奶啊，奶啊，系啊，即系舐咁 嘅意思。奶咯，奶咯。 好啦，第二个咖啡系咖啡。 咖 呢个比较难啲，系啦，变杯咖啡嚟验下吓。 有冇鸳鸯啊？ 冇鸳鸯。好，第三嘅就系有柠檬茶，系柠檬茶， 柠檬茶 系啦。中间一个檬字嘅话，你都可以用呢个话嘅，而且咩檬啊咁样就是、柠檬茶。好啦，第四。哇！而家夏天好中意饮嘅红豆冰， 哇，超中意啊， 好饱噶， 系啊， 其实好饱，食完咗杯红豆冰咧，好似食咗碗饭咁，我有时觉得 食唔到嘢噶，你觉唔觉得？ 我中意佢多奶， 我反而唔系咁中意，好饱， 但 系 真系好正， 因为你唔会就咁食杯红豆冰噶嘛，你要再食下其他嘢啊，跟住你发觉哇，个肚片马小强咁行出去， 系啊， 咁咪有福气咯， 哦，系咩 ？OK， 红豆冰。 中间嗰个音唔好乱讲，你头先嗰个音好得劲。 哦，对唔住，红豆饼 错晒，凤挑饼。 凤 喂，咁你个都你个都唔系几好喎。 凤挑饼， 其实你嗰个够听落去有啲 哦挑系咪？系咪？ 系啊， 穿到 第三个字系咩啊？ 凤挑饼 饼 饼 饼 饼 饼 饼凤挑饼。系啊，系啦， 佢嗰个梗系唔好啦， 嗰个真系完全出唔到街啦。 你呢 个 都系、 那個、 问问地啊，真 系。 系 啦，冯挑变小收丁吓，好啦， 收到。 好，第五个咧就系头先我哋好讲嘅咧，就话啲姐姐好中意饮嘅，即系呢个杏仁霜啦，即系轻盐霜。 轻 轻盐霜， 轻啊， 轻轻 霜， 盐啊， 盐霜，盐霜， 杏仁霜。 好难拼， 轻盐爽，第六个啦，系啦，柠檬茶之外嘅话咧，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好中意饮柠檬水嘅，系、啦， 柠檬水， 柠檬水， 水 系啦，柠檬水， 水啊， 系啦，水 水。 但想驗碎又得嚇，咁、啊、你亦就可以拆開佢，檸檬就檸檬碎， 檸檬係 啦，我唔中意食檸檬，睇睇我中意驗碎。 馬小強係年年碎，依一依一劈年年碎。 你不如話年年捏捏碎。 小姐，頭先嗰句唔好講，又係客家人嘅地方。 哇、哦！点解嘅？ 会俾人打？ 哦，啲衰嘢嚟嘅，好唔好啊 ？Delete 佢第七个，我即刻落去滚 滚水弹， 彪悍滚水弹， 滚水弹， 滚啊！ 滚水弹 弹 系啊！滚水滩，对唔住，滚水滩 滩 系啦，滩计滩 滚 滚水滩。系啦，灌水滩即系碳咁样咯，灌水滩 碎系 OK 得。 系啦，灌水滩， 灌水滩 系啦，好第八个就系你头先讲嘅，唔好意思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名，但系问题系我哋成日都会饮嘅就系柯华田啦 ，OK？ 柯华田， 柯华田， 柯 华 田， 系啦，你一阵咁话一阵间，知唔知啊？ 田，柯华田，如果我答到先啦，不过就算我识，可能明明我先嘅。有人话啊，嗰位先， 你讲嘢咩意思？ 我冇办法。 你咁样单单打一打，你个死眼仔，你咩意思？ 我再讲多次都得。如果我嗌先，我又答咗我发田，可能有人又始终另一个。 得啦得啦得啦。 好，第九个，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觉得中意饮呢一个嘅。咁如果系嘅话咧，就唔舒服啊，我哋会饮呢个咧，就 我知可乐。 系啦，檸樂系咪？热檸樂系咪就系热柠檬可 热 热柠檬 柠檬 可乐。 可乐 系啦， 可乐 好难讲啊！ 一年梦一年梦 可乐 系啦 ，OK 好啦，最后咩一个啦？就系咧，客家细个嘅时候，家姜 家姜 家姜，你系咪肯定一定要呢、這个一年梦可乐家姜？讲一次， 一年梦可乐家姜，科句。一年梦可乐加姜， 几好啊！ 几流畅， 几得，一睇睇你点。好啦，第十个就系热鲜奶啦，热鲜奶， 热 鲜奶系啦，热鲜奶即系等于第一个咧奶啦，系咪奶茶咁样就 奶茶， 奶茶热鲜奶，热 鲜奶。 好啦，咁而家我哋再重复一次咯噃，咁多位同学，第一个奶好难啊，嗬， 好难啊，今日 我琴日写嘅时候我都谂紧死啦，你哋一定学唔到啊！ 你以为我学到，一定学到。 你一年五个 奶茶， 第一个奶茶， 奶茶 叻，第二个 奶茶 咖啡。 咖啡是 咖啡， 第三是柠檬茶， 柠檬茶， 柠檬茶， 第四红豆冰是 凤 飘 冰， 凤飘冰， 好叻我象象下，第五个杏仁霜， 轻盐 霜， 轻盐霜， 第六是柠檬水， 柠檬水， 第七是滚水蛋， 滚 水滩， 第八柯华田， 柯华田， 第九是柠檬可乐加姜， 一柠檬可乐。罗家强做咩笑啊？ 开心 高低音就开心。第十系热鲜奶， 热鲜奶， 一阵间话你哋死。 好。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我记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长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尚有逆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于白纸，从编写一次。 常怀志气，妥协情人委屈了你，怕失之交臂，结果将自觉都抛弃，看你无从断尾，恶性循环充当后备，有多少坏理为爱侣视为天地，剧痛不足为奇，但你竟怕忍痛别离，直至面上全非，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想懂得去意，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知亦也无下于白痴，如删改写如此。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咁嘅客家婆来了咧，即系讲呢个茶餐厅。咁啊，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里面咧，大家成日会饮到嘅饮品啦。 冇错， 即系奶茶啊、咖啡啊、柠檬茶啊，咁样呢啲咁嘅嘢啦。咁啊，而家我哋嘅特击测验而家嚟啦。 我想问下，火鸡点讲啊？ 火鸡， 火鸡 系啦，火鸡好啦， 鸡 火鸡，你记住系火鸡， 系咯，火鸡 一种动物，佢嗰种系一个植物。 好，来吧， 好啦，试一试我自己个名， 小张张。 火鸡， 佢嗌错， 嗌自己个名， 佢嗌错， 佢个名叫火鸡啊， 唔得 啊， 得，你唔中意你一世叫火鸡啊，好冇？火鸡强， 佢已经系 傻鸡强咯，我知你 火鸡， 傻鸡 强，好啦，嚟啦吧，第一题， 好紧张啊， 刘若英嘅花名又叫做火鸡， 啊，奶茶， 错啦。 有冇补答？ 奶茶， 奶茶系啱嘅。跟住我就俾唔到分你啊！ 我试你哋啊， 傻逼 系啊，好有一分。第二题，边处都有阳光， 小张张， 小张张， 柠檬茶 系啱嘅， 得唔得？ 柠檬茶， 我冇出声啊！ 佢而家 唔， 佢谂住唔嗌啊！你唔使咁嘅。第三题。阿姐汪明荃唱或者小张张，为你针到写嘅系， 喂，你明唔明佢？ 等下先，等下先， 你放弃吗？ 我冇， 系咯，系乜嘢？ 咖啡， 咖啡系啱嘅， 三比零，仲有得追。 第四题。術語誒呢個有少少嘅就係啲茶餐廳，其實有好多時候一叫火雞咧，係要叫啲術語。我希望你哋識啊嚇。 好， 和尚跳海係乜嘢飲品咧？小張張 灌水灘， 好嘢，咁都識好靚啊！ 嗰啲咩靚仔啊，出嚟揦住啊，嗰啲我識曬啊， 揦住隻五咯， 唔係 啦， 揦住禮拜係幾多？ 揦住禮拜咪七咯， 係 嗯點解好啊？佢冇咗呢度嘅。好啦，第五題啊嚇。伤风嘅时候， 火鸡， 火鸡， 一年梦可乐， 唔系一 假强， 老师啊，一啊嘛， 有得佢啦， 嗱，可怜分啊， 系啊，啲咁差嘅同情分，同我都要俾啲嘅，俾心机啊你吓， 同情分我唔要， 系啦，就系一年 一啊， 一年梦可乐假 强，三比零，三比 零，第六题有啲乜嘢咧？相传饮咗之后会瞓得好啲噶，火鸡。 有咩？ 五 轻言爽， 错， 应该系声一声奶， 一声奶， 反对 啦， 反对 咩咩？ 我系饮轻言爽好瞓， 唔系你系饮砒霜好瞓啲，一世都瞓。 系热嘅， 系热砒霜啱你啊， 好啦， 瞓一世。 第七题， 有似你啊， 术语， 听唔听到我笑？听唔听到我笑？听唔听到我笑？ 你好 句， 你好句，神圣 哦，你呢啲你嘅笑声， 唔止咁，你有冇留意佢有引擎声？引擎声， 仲有狗吠声， 狗吠声之外仲有引擎声， 点解 会点会？我都唔知点解佢要咁， 好奇怪，佢个发声系好坏坏地， 我都系咁话。 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嘥时间呢？ 我好啊，第一题嚟咯噃。 高尼强 系啦，诶，俗语甩色系乜嘢嘅饮品啊？ 甩色、啊， 甩色系啦，嗱， 伏 基，伏基。 嗯，我撞下啦，我真系唔识， 冇色嘅， 冇 色嘅， 系啦。啊，我知啦，我估到啦， 系。 热零水， 好嘢系热零水，冇错。 点解叫甩？ 点解会甩色咧？因为柠茶就有色嘅、 哦， 但系如果你系要零水嘅话咧，就叫做甩色啊。 就我就咁叫甩色， 就叫 甩色。真系学嘢啦， 我真系冇听过， 冇听 过。系啊，系俗语嚟噶吓。 好， 好啦，嚟啦，第八题啊吓，乜嘢咧系要煲到起沙先好？ 火鸡， 火鸡。 逢挑扁， 好嘢啊！哇， 我一齐叫嘅，不过俾同情分你啫。 系，我唔要，同调不过唔调。 跟住第九题，有啲乜嘢相传呢？饮咗之后有美白嘅作用嘅火鸡， 轻烟爽， 轻烟爽， 轻烟爽， 俾个同情分你啊！ 唔要， 明明啱， 同调分唔要。 睇啦，而家咧就阿张张五分啦，而阿强强咧系有四分嘅吓，有机会打 我冇翻，因为同调分我所有都唔要。 哦，好啊，咁算啦，冇问。最后咩一题？嗱，以前咧就有呢个杏仁霜，好立刻。以及咧就係啲乜嘢 為 普遍小張張 offer 聽 offer 聽係啱嘅，好叻哦，六比四。其實咧就係咧成為嘅就係嗰陣時候咧喺我哋嘅香港啊嚇，咁啊家庭咧沖調嘅一啲嘅營養飲品嚟嘅。嗰陣時候呢三樣嘢嘅話咧係家家户户都有噶嚇。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警方国安处朝早拘捕三名港大学生，涉及早前悼念刺警疑犯嘅案嘅议案。据了解，三名被捕人士包括港大学生会会长同港大评议会主席。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目前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大約五成半，現階段難以大幅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他認為本港始終要建立免疫屏障，無論最終是不是以清零為目標，當接種率達到八成，自然較少機會出現社區大爆發。即使已經接種的人士感染病毒，病情亦都較輕微。另外，中大正是展开有关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的研究。许树昌说，早前发现有八十名接种科兴疫苗的市民抗体水平偏低，今日起安排他们分批接种第三针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了解抗体水平回升的情况，最快十月底有相关的数据。內地《環球時報》日前發表社評，認為台灣當局需要從阿富汗吸取教訓。社評說，民進黨當局從阿富汗事變中應該明白，一旦台海爆發全面戰爭，美軍不會來到支援，民進黨當局需要改弦更張，對死抱美國大腿對抗大陸的路線做重大調整。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台湾不要期待美国会保护他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记者会反驳，强调美国为阿富汗贡献二十年血泪和资源，而且阿富汗和台湾的情况不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亦都一如既往坚实。南韩新增180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28,000宗。大部分新增个案属于社区感染病例，首都圈占超过六成。新增5名患者不治，累计2178人病逝。 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00多宗，时隔三日再次超过1800宗。随着周末和光复节假期检测人数减少的影响逐步消失，单日新增病例再次出现反弹。考虑到光复节假期影响尚未完全反映，确诊病例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将会检视疫情，再决定调整下星期的限制措施方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7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64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8，升2.8；盈富基金26.46，升2毫；美团222.6，升9蚊；阿里巴巴172.2，升4毫；友邦保险98.1，升1.15；李宁95.65，升4.65；恒生中国企业93.76，升1.26；比亚迪股份256.8，升4蚊；药明生物114蚊，升3毫；中国平安68.6，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6，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1，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4点，升210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0.24美元，卖出179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多车。重复多次咧，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油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咁喺西环嘅水街咧就有工业意外噶，咁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一段水街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因为呢个封路嘅关系咧，主要影响到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屈地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朝光街对出，就系西环嘅水街，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一段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喺彩虹道就有爆水管，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园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泳滩。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和造成不便，还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陈欣妍 Shelly 第一次为动画配音，佢最难忘嘅系 对于配卡通片有个梦咧，就系、是、以为要扮卡通声嘅。咁但系原来欣欣老师就话唔需要嘅，你自然啲，用翻一个自己讲嘢嘅通。然之后我角色咧，因为比较串串拱啊，恶啲，所以经常佢都要我注意恶啲嘅，再恶啲，跟住爽啲、恶啲、硬啲咁样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咁啊隔咗几个礼拜，因为呢几个礼拜太多环节啦吓，咁、所以停咗两个星期。 好 挤 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同 Dr. Eric 倾偈 ，Dr. Eric，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好啦，咁其实我哋之前都讨论咗一个话题，不过一路都未播到出街嘅。呢、這个咧就系话咧，嗱，香港人咧就养猫猫狗狗咧都好长情嘅，反而咧佢哋咧唔系惊乜嘢，系惊佢哋咧会早走嘅自己。 系啊，好伤心啊！ 呢个系好心伤嘅，对于个主人嚟讲。 我最近有个朋友先知有只狗仔走咗，我想问一下佢。 系咪 啊？好突然咯，仲要。 其实 Dr. Eric 啊，顺便啊，未开始个话题之前，其实我哋今日话题咧 ，one of it 就系话点样照顾啲上年纪嘅猫狗啦。未开始之前咧，我想问一下咧，其实猫狗会唔会有一个叫做英年早逝噶？人咧就近年都有来唔来啲咩心脏啊咩？猫狗多唔多？突然之间即系一个唔应该死嘅年纪啦。譬如我一年前我都有一只狗仔两岁几，嘣声几个钟头内冇咗。咁、所以 Dr. Eric 其实呢啲 case 对于猫狗嚟讲咧，英年早逝会唔会多唔多？ 系 猝死， 其实都唔应该多嘅个答案系 唔应该， 即系有几唔好话英年啦，其实老人家都好啦。其实猫狗我咁多年经验嗰啲好少突发性死亡嘅，所以冇话英年。所以如果系英年又好，老又好咧，其实如果你每年嚟做个检查咧，其实应该会揾到嗰个问题出嚟嘅，特别会引致突发死亡咁大件事嘅 问题。但 Dr. Eric 其实咧而家香港人咧都几锡猫狗啦，咁于是咧甚至有啲人咧俾好多好好食嘅嘢佢啦吓，会唔会有时叫做好心做坏事，太好营养或者补得滞，太多嘢食咧都会引致佢哋嗰只寿命会缩短咗噶。 其实应该好明显噶啦，咁样大多数如果系呢个原因咧，只狗就肥咗成猪咁样噶啦。 问题多猪咁样嘢 系啦，你系突发性死亡原因，可能呼吸道有问题啦，因为只狗太肥，可能有啲天生嘅气管问题，或者咧糖尿病不受控制，制住一个血栓危机，咁样就即系动物就会可以突发性死亡嘅。有其他病就比较骑呢嘅，就譬如有啲病，一个病叫肾上腺可以冇分泌过低失调，咁呢啲病又可以引致到突发性嘅好危机嘅情况，只动物就会冧咗噶啦。如果唔去即刻睇医生就会死噶啦。不过系算極之罕有嘅，如果有大隻動物每年去打針，所以平時啲人嚟打針咧，我都教佢點樣諗咧，就係、是、你每年唔係嚟打針，你每年係做檢查，我送支針俾你。 哦 ，OK。 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原來好似我哋人一樣啊，每年都要年檢。係 咯，我都冇諗過。 我冇帶過我啲貓去年檢過。 我都冇。 死咯！即係其實你咁樣講，我就係猝死。其實跟住你唔好話啫。哎呀，兩個星期兩個鐘頭之後就走咗，係唔異常，即係異常嘅呢樣嘢，係咪？ 係啦。 即係其實係我哋照顧得唔好，所以先至會有呢、這個。 我昨天才有个朋友吃饭跟我说，人不同人说，他就说一个70岁老人家很老活很叻的，他就跟我说 因為你乜嘢都假，你而家四十歲開始年年去 check， 冇話只貓或者只狗。 嗯嗯，哦，原來貓狗都係要年檢嘅。好啦，咁其實去到呢一樣嘢就講緊都係話照顧嘅問題啦。咁，其實有好多時候咧 ，Dr. Eric， 我細時候永遠都唔會記得嘅。貓同埋狗幾多歲先至為之界定為老咧？ 係啊，係。 嚇，有啲又話咩一歲啊等於 四歲啊， 七啊，一乘七。 即狗都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嗰個 guideline 有少少唔準啦。係，越細只狗就會或者貓咧就會長命啲嘅，大狗咧就好短命嘅。譬如嗰只大狗咧，我哋就大狗就係50几公斤啦。咁佢就可能個壽命去到12岁係好老噶啦。我 expect 我預佢12岁死添。不過咧，譬如只細狗仔就會長命啲噶啦。所以如果你話一般狗咧，我諗踏入7至8岁都算老嘅。大狗可能7岁，細狗就8岁咯。咁嗰陣時就會開始話諗轉老犬狗糧啊，老貓糧咁樣咯，係啦。 其實轉狗糧係咪一個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定係我唔轉啦，我中意繼續俾佢食翻以前嗰只得唔得 嘅 咧？ 唔得，一同人一樣嘅啫。你而家食唔食到唔滿飯？好似你18岁嗰陣時啦，而家營養太多 了，我都食唔到啊。 係啊。我细个嗰时食到， 所以呢个系一个其实差唔多一个 must 嚟嘅，即系转粮，即系去到7岁8岁到。 系啊，如果你继续长命，就要转粮啦。系啦，咁我就翻其实啲老动物咧，即系做个主人咧，就要细心少少去要 sensitive 啲，因为咧好多狗咧，你有冇留意佢个变情啊？老嗰时。 咩啊？变情 系啊，无端端只好乖嘅狗可能会开始惊啦。 哦，变性情 系啦，可能老懵懂咁样，可能唔记得厕所喺边。 我知啊，我见到马小强我就知啦，系啊，佢真系变咗啊佢。 佢 Eric 可唔可以唔好笑？ 佢以前精明好多噶， 我妈成日都咁同我讲，我唔好练嚟啦。 嗱，当时 Eric 其实如果咁讲法咧，我哋会唔会可能有一啲嘢嘅话，佢个情况会出现嘅咧？嗱，大人嘅话，我哋都会知道，可能佢会生一啲白嘅头发啊，或者佢会老花啊。咁，但系如果系动物嘅话，我哋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嘢？我哋可以睇到吓，佢都会噶，生白毛。 会表现，你话讲紧表现嗰啲变化， 或者 appearance 咧，眼有啲动物会有个有情况系叫晶体老化，只眼好似白内障咁样，即系灰灰地咁，不过唔系白内障嚟嘅，即系动物就好似好老咁样噶啦。 嗯， 系啦，有啲狗咧就好 lucky 嘅，成世都唔会嘅，喺呢啲好个别，同人一样嘅啫。啊，我永远都后生啊，即系咁样个 解，即系有美魔女嗰啲系咪？ 系啦，系啦。 其实 Dr. Eric， 我想问一个迷思啫，我自己都唔知嘅，就系话咧，狗仔尤其是咧，即系嗱，有啲人咧，譬如我咁样，我好比较少带佢出去行嘅。 嗯， 其实系应该系有每一天或者一个礼拜有几次带佢出去行下，会令佢 long life 啲啊？定系话喺屋企做大少爷咁嘅日咧，就系宅男咁样，净系凉下冷气啊，食下嘢啊，瞓下觉，边样嘢会 long life 啲？ 一模一样。人都是你有個健康的 active 的 lifestyle 會長命啲，同埋唔可以一般人會成日都認為只狗是天生是 fit 噶啦，帶出街就識跑步噶啦，其實一模一樣，你無端端叫即係。一個人平時是宅男出去跑步的嘻嘻嘻只狗一樣的，所以、 okay. 都要習慣。系啦，不過我認為頭先我講嗰、那個即係佢哋變開始個性格變咗咧， mm-hmm. 就你即係做個老人家主人咧，就要留意，因為好多時咧係表示其他問題嘅，有你可以個腦開始有、mm-hmm. 即係老人痴呆啊，一啲嘅嗰啲 chemistry 開始有問題啦， mm-hmm. 啊或者咧好多時係因為表達痛楚嘅。 哦，系，即系佢讲唔到俾你听，但可能佢里边咧 suffer from 一啲痛楚。 系啦，譬如嘅狗系痛嘅， okay. 可能脊椎痛啊、关节痛，佢唔识讲嘅，佢唔会一定低添嘅。特别如果个问题比较中央，即系对称两边都有，譬如脊椎咁啊，你唔知左或者右噶啦。咁啊，只狗咧开头咧就会啊，可能同另外只狗玩咧，就想避佢啦，因为佢玩得太行整痛佢啦，或者你掂到佢又痛啦，咁开头避。之后咧就咬噶啦。 哦，我明白啦，即系佢唔系想咬人，但你整痛咗佢，佢又话唔到俾你听。 系啊，你又唔知道、 明白、 哦、 明白吓，咁、真系要小心啲吓。 系啦，好啦，咁头先你成日都提到一样嘢啦 ，Dr. Eric， 你就话其实动物同人咧其实都好似嘅。咁啊，讲紧话即系上到年纪嘅话，我哋就会食一啲补品啊，啲咁嘅嘢，你建唔建议咧？ 唔建议。 点解嘅？我有个亲人咧，就系成日俾啲补品啲。啲狗食啊，好貴嘅補品啊， 我都唔捨得買啊， 我都唔捨得買。 嚇咁樣講，我就永遠都講話，哇！你真係想使錢嘅就你。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嘅，我明白。咁有啲就補品 OK 嘅，譬如有啲好多老狗 嘅， 關節炎啊。 啊，可能食啲葡萄糖胺啊，或者青喉素啊，啲咁嘅嘢係 OK 嘅。 嗯。 不過好多補品係有可圈可點嘅幫助，食同埋唔食應該冇問題。同埋好多補品就係你應該買一個balance 嘅狗糧本身有嘅嘢嘅，所以你俾多啲唔係一定好嘅。 嗯。即係如果係綜合頭先你嘅意見，好簡單，你只需要睇下嘅就係話，即係如果已經係去到咁差唔多嘅歲數嘅話，你就要比較 sensitive 啲，睇下嘅就係其實有啲咩嘢嘅話咧，就要小心啲，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係佢個性情變咗嘅，咁你就要留意啦。另外就係轉狗糧，同埋每一年帶佢去呢年健驗身，令你放心，就咁簡單，係咪啊？ 冇錯， 係啦，係啦。 仲有咧，其實咧，我屋企人咧有一隻狗仔，不過啱走咗啦，咁樣，因為都老啦，咁但係咧之前咧佢未走之前已經去到得翻唔知幾隻牙。咁啊，嗰啲又點 take care 咧？即係佢都冇曬嗰啲 配假牙咯。 其實好得意嘅，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講咧，其實牙係你阿媽唔好話隻狗啦，你阿媽話你一定要照嘢食先消化到啊，你個胃啲胃汁啊要幫佢搞完啦。其實咧如果我剝曬你成排牙，我斬埋你個胃咧，其實你個。你個就係當仲食到嘢啦嚇，咁就其實咧就你個消化系統嗰、那個efficiency 啦，即係個仲用量仲可以 up to 90% 嘅。其實原來你消化咧係個胰臟喺個十二指腸嗰度有製造啲酵素消化嘢食嘅，最主要嗰度嘅。所以咧冇曬即係動物冇曬棚牙咧，其實對佢冇影響嘅。特別動物棚牙同人嗰啲牙仲唔同添，人牙就後面平去照嘢，狗咧。前面嗰啲牙咧係攞嚟殺動物嘅，咁啊， 我知啦， 係啦，後邊嗰啲牙咧係如果你留意好似把刀咁樣攞嚟撕肉嘅，咁喺我哋日常養寵物嘅情況，依兩樣冇意思嘅，所以佢冇曬棚牙咧係一，如果自己跌咧係一個遺憾，因為佢你冇帶去睇醫生。唔一早搞，係啦，好慘。咁不過如果佢我當我剝曬都好啦，因為只狗需要啦，就其實對佢冇影響，仲開心過之前。 哦，系咩？ 系、哦、啊， 系、 OK。咁但系佢使唔使转一啲磷嘅嘢，或者食虎仔嗰啲 ？Surprisingly， 因为头先我讲咧，啲狗其实啲牙都冇用嘅，所以佢本身啲嘢都吞噶咋。所以我狗仔就松鼠狗，大约三四公斤啦吓，佢、一只牙都冇嘅，做到咁样就我领养嗰时要剥晒。咁我佢旧时会食嗰啲大狗粮，大狗粮大约寸半咁厚嘅。咁樣就佢喺度攆攆下攆下阿婆咁樣食曬嘅。 O K， 攆下攆下就食曬啲 O K 嘅， 就唔使擔心嘅，係咪？ 係咧 ，Doctor Eric 最近咧新聞咧有咁嘅即係消息啦，咁就話有個男士啦，咁就虐殺咗幾隻蝸牛，咁咧就後嚟拉咗啦。 我哋嫌乸佢 係啦。嗱，第一我哋唔認同佢做法啦， 當然啦。 不過從呢個新聞，我都想問下，其實蝸牛或者一啲類似嘅，甚至有啲網民留言啊，話喺蝸牛都拉啊，咁如果啲踩死曱甴會唔會拉啊？咁樣咁當然嗰個只係開玩笑啦。但系其实我哋而家有冇咩依据噶？即系对于呢一个动物嘅虐杀啊、虐待啊，又或者乜嘢动物唔可以对佢太残忍啊？嗱，例如啦，蜗牛有时咧，你会唔小心噶，落完雨咧，咔，哎呀，踩咗只， 唔想噶， 系啊，咁样 踩烂咗。 咁呢個又要啲法律人拗啦嚇，因為好明顯個法律嗰度寫到明係動物，你做啲不需要嘅， 即係殘酷對待動物。 咁你無可否認，絕對可以拗一隻蝸啊，一隻動物。一隻曱甴係只動物，所以咧這個就要俾法庭去整個英文叫 precedent 啦，就第一次去明啦，即係佢個法律唔清楚，佢就做用個 case 做個 example 案例， 係啦，咁樣就不過咧就你問我就好明顯加鹽喺只蝸牛上面好殘忍啦，啲鹽就會抽曬只蝸牛， 係啊，好殘忍，係嘅，我哋都覺得唔應該嘅， 係啦。同埋好唔好話只動物啦、人啦，最我諗最大個酷刑啦，唔係嗰啲五清嗰啲，我話俾你知，渴死係差唔多最慘嘅樣嘢嚟㗎，好辛苦嘅，係啦，所以咧就只嘢直情乾渴死咁樣，所以係好殘忍嘅。你問我就有啲人喺外國就話，咁啊點樣教點只動物？你落毒藥咧，其實又佢哋又好慘㗎喎，啲毒藥係又危險啦，嗰啲又我哋成日喺澳洲咧就會有啲食蝸牛毒藥死嘅貓狗嘅。 哦， 係啊，佢好毒嘅，咁你可以幻想食蝸牛食都好慘啦。咁樣就譬如用其他方法，人哋啲人我用到好變態嘅，譬如有啲人咧就攞啲啤酒樽。 Doctor Eric 啊，我哋不如唔好講呢啲，因為驚啲人學啊。講完之後，反而我淨係想問咧，其實香港人咧，我哋有冇咩依據啊，或者啲咩乜嘢動物係點樣先行為咩嘅行為先才對待咧？ 哦， 就 嗱，例如话有啲好逼嘅地方都好似唔得嘅，系咪？即系你个屋企太细，你养大狗， 系啊， 或者咧你摆佢喺户外养，好似都唔得嘅，系咪？摆喺户外养系咪？ 猫狗呢样嘢咧就有法律标准噶啦，即系诶只猫或者狗几大，要有几多尺，如果多过咁样等于残酷，系有标准噶啦。 如果长期摆喺露天养，系咪都系一个叫虐待噶？即系会唔会都 系一定要一定有 cover 嘅，一定要可以避雨啊、避晒嘅，唔系就头你有水有嘢食都唔得嘅。 好嗱，多谢 Eric 头先你有讲到啦，你就话即系譬如猫猫狗狗呢一啲嘅啫，有血有肉嘅系嘛，又可以讲得嘅就系有脊椎动物，我哋会唔会系比较容易去界定同埋定义啊？ 好惨。系啦， 系咪啊？会唔会啊？会唔会系讲咩？譬如可能就蜗牛啊。如果你咁，我杀一只小强，其实你都要小心、啊。咁即系其实譬如喺啲无脊椎动物嘅话，首先我哋所讲嘅就系头先我就用蜗牛嚟去做一个例子啦。佢哋有冇痛感嘅咧？因为其实你见到嗰个法例里面有讲到嘅就系话、 哦， 你令到佢痛苦，冇错。咁 蜗牛会唔会痛？ 佢痛唔痛苦咧？但有两种说法 嘅。系啦，其实好多啲唔系非啊乱血动物嘅啲动物咧，有啲人惨咧，因为佢表达痛楚系同我同你唔明嘅。 系、哦。 系嘛？头先我啱啱讲话猫狗啲人都唔明咯，唔好话只动物，系就蜗牛啊或者条鱼啦吓。 嗯。 系啦，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唔公平嘅比喻啦。第二样嘢咧就都要睇嘅，鱼就好明显有人科学地 prove 佢有神。神经系统有个脑咁咧，佢就会会痛嘅，有痛嘅表现嘅。蜗牛咧，其实就佢冇个大脑嘅，其实系成件事一个即系 反射嘅，神经反射嚟噶嘛。 系啦，不过你话你搞佢痛，佢会唔会缩会嘅？呢啲可能都系痛楚表现。所以个答案系，我认为全部动物都应该尊重。 冇错， 呢个系我绝对同意嘅。 就唔出去谂佢痛唔痛啦，系咪先？你都要尊重生命嘅。 系啦，咁如果一只动物小强又好，乜嘢都好啦，要人道毁，要杀嘅。OK， 可能系咁其实你应该用最快个方法去做呢样嘢啦。系啦，就其实 surprise 喺屋企嘅，譬如要人道毁灭只金鱼，因为佢可能反吐又医唔到咁样啦吓。其实系要一下过嘅。咁就变咗系最快。 因为咧我做呢一个环节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嘅。因为世界各地即系咩人都有，都得 Eric。因为咧喺泰国咧出现咗有一个男人咧，佢带一只曱甴咧去俾兽医睇啊。 我记得。 系啊，有一单咁样嘅嘢噶。 所以唔好觉得曱甴就一定可以杀你。 系啊， 对于佢嚟讲，曱甴都系生命。 但系兽医到最终系真系帮佢睇，睇完之后仲要唔收佢钱。 我唔收，如果有人带只曱甴嚟俾我睇，我唔会收。因为 曱甴有冇得睇噶？ 医唔医得好咧？ 有冇得睇？我点睇啊？ 冇人养只普通屋企曱甴嘅。 咁有咩唔同？有咩唔普通嘅曱甴 啊？ 有啲特別曱甴嘅，有啲好誇張、好靚嘅，有成三四寸嘅曱甴噶。 哇！好驚啊！曱甴無論幾大，我都覺得核突。係 啊， 好似我哋 你冇三四寸啦。咧六五尺几嗰个小强我都觉得核突啦，系咪先？ 我记得我翻大学嗰时咧，我哋其实第一次点解我开始唔惊，细个惊曱甴啦，大个唔惊啦，系因为咧我喺biology 嗰时咧喺大学咧就解剖咗只曱甴，真系大约三寸啦。咁咧就你学识咗原来哦，佢啲口又咁又，其实你就发现咗其实都几神奇嘅。咁啊，自从嗰日就唔惊曱甴啦。 OK， 好啦，咁啊，总之对生命应该尊重嘅。我哋今日多。多谢晒 Dr. Eric， 好唔好啊？ 多谢 Eric， 多谢 Eric， 多谢 Eric， OK， 多谢多谢，拜 拜 拜。翻嚟我哋十二点后，我哋今日嘅嘉宾好细个噶，叫 Selin 妹妹， 大个女啦，而家 都仲系细个嘅。 不相信别人，怎可教出我心？将一位真我笼里囚禁，谁有妄想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稀罕去被爱。如何避免没有大结局，有伤害？其实我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发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质， 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不刻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拥，谁没有秘密。将一些感觉情绪囚禁，唯独让你走近，不相信未来，才埋没感情，不敢英勇地爱，如何令到沉痛大结局会变改？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不刻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入谁没有秘密。期待着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怕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对着，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天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不刻带着痛，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记忆 今天就不相信别人，谷子乔的这首歌的快乐中午12点钟，酷热天气警告仍生效的，31度气温，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回来有这个亲子的访问，我们会有这个 Celine 杨安莹妹妹和妈妈一起，哇好忙碌啊，到这个暑假大家去玩，终于拍嘢，讲下小朋友拍嘢的心情啊，苦与乐等等的。好，我们先12点新闻财经和交通消息回来继续。 重要组成部分，塔利班将会允许女性工作和学习，并享有伊斯兰教原则范围内的所有权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8点，升202点，总成交金额69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4，升2.4；盈富基金26.48，升2.2；美团223元，升9.4；阿里巴巴171.9，升1毫；友邦保险98.2，升1.25；李宁97.1，升6.1；恒生中国企业93.82，升1.32；比亚迪股份257.6，升4.8；药明生物113.2，跌5毫；招商银行68.3，升4.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714，瑞士法郎8.526，澳元5.66，加元6.177，新西兰元5.406，欧元9.1264。

同埋妈妈，食啲妈妈嘅系啦。咁首先多谢晒两位先啦。其实咧，即系杨可盈妹妹咧，就以前咧就挂咗一个咧 brand name 嘅，即系某一个牌子嘅，叫咩咩妹妹。 Beautiful Heart， Beautiful Heart 妹妹。咁啊，开始而家大啦，因为嗰阵时嗰个太深入民心啦嘛，嗰个样系咪肥嘟嘟咁样？系咪卖月饼啊？嗰阵时嗰个定系卖咩啊？嗰个 萝卜糕。 萝卜糕啊 ，OK， 咁大家就知我讲咩啦，即系美咩妹妹咁。 系啦 ，Beautiful Heart。 咁而家就开始用自己嗰个名啦吓。杨可盈大家都多啲认识啦， 犀利啊！ 杨可盈，不如介绍下你今时今日嘅，如果大家冇接触嘅牌咧，已经大个女噶啦， 好大个啦，而家头先吓我一跳，系啊，高咗好多吓、啊，你冇高就仲系嗰阵时候萝卜高嘅时候就真系， 嗰个叫萝卜唔高， 系萝卜高，嗰只好想买， 就弊家伙啦吓。 而家几多岁啦？ 或者读紧几年班 啊？我而家13岁，同埋我谂我而家系准备升 form two 嘅。 哇，真系吓，系啊。妈咪都话就系唔想佢大啊，系咪啊？ 系啊，唔想佢大。 其实呢个唔单止佢妈妈，个个爸爸妈妈咧，见到小朋友喺度长大咧，其实系有少少，哎呀，我都挂住以前佢细个个样。 唔系啊，而家冇乜问题，好靓女啊！头先我有讲，冇啲咁嘅事，千祈唔好啊！我哋成日都小朋友好细个已经喺度讲紧就，哎，好肥啦， 女仔 哦， 尤其是女仔， 系啊， 我女都 咁细个， 冇错啦， 仲有排可以发育噶，知唔知啊？ 食多啲啦，好嘢，食多啲饭啊！ 我今日見到 Selin 咧，我都有段日子冇見佢啦，咁啊黑咗啦，咁同埋精神咗啦，咁樣 健康， 係咪因為暑假定係因為呢排？我知道你係拍緊嘢喎，今朝都仲拍緊嘢喎。 今朝就拍嘢之後，而家就過到嚟啦。 啊哈！而家已經係即係暑假嘅時候嘅話，都會有接一啲即係演出啊，或者係有啲嘢做啊咁樣。 係咪啊，媽媽？ 有時候都有嘅， 有時都會嘅啦，係啦，放假又冇乜所謂咯， 放假冇乜所謂嘅， 又放假又玩。 系咯， 但系到开学咧，谂唔谂住仲会接一啲 job 啊、拍嘢啊咁，定系都系尽量想佢而家专心嗱。因为咧，你而家中学就唔同嗰阵时啊嘛，你嗰阵时做咩美咩妹妹时好细个啫嘛，即系嗰阵时咧，爸爸妈妈会觉得哎呀唔紧要啦，当玩下啦， 系啊， 唔翻两日学唔紧要啦。但系而家就唔得啦，而家中学会唔会咁啊？ 一定要翻齐， 一定要翻齐，咁又冇试过为咗咁样， 即系嗰阵时都冇试过嘅，即系冇试过拍嘢唔翻， 冇啊，因为其实佢都要就你时间，好锡小朋友嘅呢。拍嘢，唔係話我要你 weekday 幾時幾時，冇嘅冇可能 嘅，哦、就翻曬嘅， 就你放學啦，就你禮拜六日啦咁樣樣，咁有時間真係。夹到嘅咪去咯， 即最紧要嘅就都系呢一个即系学业为重，系嘛呢样嘢，其他譬如可能演出啊，或者系一啲做外边嘅演艺界嘅嘢嘅话，就迟少少先再处啦咁样。好啦，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头先见到我成日想讲嘅个系啦，即系美美妹妹啦。咁我就觉得嗱，其实我真系觉得全香港嘅人咧，都可唔可以咁样讲啊？睇住你大个， 可以咁话，我都可以。 我唔觉得有呢个咁嘅感觉啊， 系咪啊？马小强都系广告界嘅精英 翘楚啊，系。 可以啊，Hello， 即系睇住你大个，咁其实会唔会话即系去到而家呢个咁嘅年纪咧，即系12岁啦，13岁啦，咁会唔会有个感觉，有啲乜嘢你系唔中意人哋话你嘅？有啲话 都系公众人物嚟啊嘛， 会唔会啊？系 咦，大个咗好多，咦唔知咩， 或者搣下你块面好得意啊？ 会唔会啊？即系你系咪好接受出街个个认得你啊？ 有阵时出街嘅时候就美妹妹啊，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通常都系咁，即系哇，块面好多肉啊，通常都系咁嘅。 真系搣下嘅， 第时你就唔会中意呢句说话。 唔系咁话， 你而家就觉得冇乜所谓。 你觉得其实冇乜所谓， 我冇乜 人认得你， 系啦，冇乜所谓。同埋咧，佢哋会话哇，你高咗啊！最中意听到呢句噶啦， 最中意 高咗啊！ 有冇唔中意啊？ 又好似冇。 哦，多数都系正面，应该 系 咁讲，系咪啊？系咯。 不过咧 ，Selin 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都几适合做演艺界嘅， 非常 好乐观嘅。你好少见佢唔开心，佢成日都笑 kit kit 嘅。哦， 佢讲好多嘢嘅，佢真系讲好多嘢， 即系多嘢讲嘛。 系啊，同埋佢去到陌生环境，佢都喺度 唔惊嘅。 佢阿妈妈，佢系咪好容易同人哋熟噶？阿 Selin 妈妈 系。 唔係，其實咧，我係咧同人講嘢啦，之後講完嘢之後咧，就大家咧啱 key 話就係咁喺度講落去，講落去，講落去。之後咧，通常咧講得太多就一味就話，要 noise 啊嚇，就話你太嘈啦。之後就係嘅，即係通常爸爸喺屋企咧就係喺度講嘢，講嘢，講嘢，講嘢，講嘢，之後就。你好嘈啊！楼下15楼都听到啦， 但系你住喺20楼， 我唔系，我住喺17楼。 我讲俾你听，你住边？ 冇所谓，都未冇讲咩屋苑咩地区冇讲。 但系嗱，其实咧，即系做幕前啦，有佢嘅得着啦，咁啊有啲好开心啦，识咗好多朋友。但系咧，我好深印象，我都问过 Selina 妈妈，有一幕戏咧，嗰时睇过呢个电视台咧，嗰时 Selina 妹妹细细个嘅时候拍一个冲住凉同一个大姐姐倾偈嘅，咁嗰个都。我就咁睇，我就唔知點樣，即係我就唔會覺得特別啦。嗱，我純粹我嗰日睇咧，我唔係成日睇嘅，即係電視台。但我嗰日啱喺餐廳食飯就播緊，就見到有阿 Selina 妹妹啦，坐喺個浴缸度，就同一個大姐姐傾偈。我都唔知咩劇集添啦。阿 Selina 媽媽記唔記得嗰套戲啊？ 我記得，好有印象。 我都記得。 佢嗰時幾多歲啊？ 六歲啊。 六岁啊，咁 细个， 唔知五六 岁 到啦。 系啦，嗱，咁首先咧就当然小妹妹拍冲凉，咁就冇任何嘅叫做唔好嘅成分嘅。不过问题就系话，因为你要扮冲凉嘛，你都要着得好单薄嘅，我估系咪啊？嗰日着住泳衣啊，定系唔知 情况系点样？拍嘅时候系冬天啊， 着泳衣，着住件泳衣嘅， 就 冚晒 嘅，啲水去冚晒 泳衣咁样嘅，咁就啲水冚晒，但系泳衣里边好似仲有条毛巾包住嘅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保暖啊， 保暖嘅。但系其实啲水系劲热嘅， 系啊，系热水嚟嘅。之后咧，我上到去咧，块面红晒，即系妈咪话：你咩事啊？发烧啊？唔系啊，其实咧，啲人咧摸下啲水，原来系热水嚟嘅， 攞条毛巾冻亲。 系， 因为系咪个厂好冻啊？ 系厂系冻，同埋可能我谂佢哋惊小朋友冻亲，真系好窝心。就好熱啊！啲水我又唔知道，我又冇試水，我諗住你哋試咗就得噶啦，係嘛？家長唔會， OK、 家長唔會參觀咁多意見噶嘛？咁就淨係擺咗佢落去咁，跟住就拍咗都一段時間，上到嚟塊面紅曬。跟住佢話有啲暈，跟住有黃浩然就聽到啦，暈。媽咪點解佢會暈啊？跟住有黃浩然就去掂啲水啊。黃浩然好好啊，即係佢仲叻過我係嘛？佢掂啲水咁熱，有冇搞錯啊？邊個整啊？咁樣 發都拍完啦，都拍完啦， 拍完啦，跟住就嗌買一支補抗力俾佢飲。係啊， 會唔會好心痛嗰一刻？ 啊，嗰一刻我會覺得 係嘛？ 咦？點解？我其實我個心係諗佢哋窩心嘅，真係咁熱嘅水個廠係凍咁，但係可能大家都冇試水温咯，係啊。 但係佢又真係都好乖， 好勁， 好敬業， 我咪好藝人咯。 俾著細佬，我諗細佬喊咗九年 啦。你水好熱啊！我唔要，我要凍水。 但係點解嗰時阿善咧，你記唔記得自己落去嘅時候，你唔覺得熱咩？ 你 唔出聲嘅。 我以為呢啲係正常。 我冇嘢问啊，发 但系你冲凉，你觉得热，你都要哇咁噶啦。 正常反应你都会弹一弹啦。 唔系，我以为啲水咁热，可能坐坐下就会冻噶啦。咁记得坐落去啦。 几乐观喎、啊！ 你又啱，所以就冇啱。几乐观 喂，咁我想问咧，呢一个算唔算你拍嘢嚟最辛苦或者最心痛嘅一次咧？阿妈妈。仲有冇啲慘過呢一次嘅咧？ 之後你會唔會你自己都學精啊？即係有啲咩你試下先係嘛？ 係試下水温先係嘛？係 啊，或者叫佢飲啲乜嘢，你要小心啲。 係啦，但係通常都冇呢種情況。但係其實佢哋真係好嘅。咁佢嘅一係你俾凍水俾我，諗大人係咪凍水㗎？ 我唔知 道都唔係嘅，但係佢哋會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拍戲嘅話咧，佢通常都會俾你都係啱你可以嘅水温， 你接唔接受？ 跟住差唔多嘅時候，佢會 cut。跟住如果你啲水凍咗嘅話，佢會再斟啲熱水落去。 但係一剔過嘛，你電視嗰啲冇得 NG， 咁所以你唔可以中間加熱水噶嘛？佢諗住 有 都可以NG，NG 但係冇加熱水啊，繼續 NG。 所以佢一 路坐喺度， 所以一路拍完都仲好熱。 係啦，拍完都好熱咯。你諗下，如果啱啱坐落嗰陣時候，我可以劏雞㗎啦。 有冇啲其他更加？惨嘅试过真辛苦啊，有冇受过伤啊？因为拍嘢有时好难讲噶嘛，系嘛？ 或者有冇俾人闹喊嚟？ 系啊，俾人闹。 俾人闹。 啊，我记得有一次，妈妈讲过，佢喊唔出。 哎呀！ 喊气喊唔出。 哎呀！点算啊？喊气。 嗰次一场 唔得嘅。 喊唔到嘛，系嘛？ 系啊，喊唔到。 咁啊，妈妈你做咩啊？ 佢咁开心，你无端端要佢 系咯， 好 正 嘅 Happy Girl。 因为我每次都会喺度笑，之后咧，每人闹完之后咧，我会自己安慰翻自己，之后点样知？哎呀，原来唔啱嘅。 佢永远都喺度笑，咁我就唯有出绝招啦。嗰阵时佢耳边讲：，你爸爸话抌咗你架单车啊！ 之后就爆喊啦！ 哇，原来个单车最重要， 最重要系架单车系新嘅生日礼物嚟嘅。 喂，但系你信佢咩？你信妈妈？ 我信噶。哦，就算而家讲咩我都信嘅，但系之后咧，我会转头喊完之后谂翻，唔系喎， 冇可能嘅。 明明话去咗迪士尼，真系冇可能取消啦。咁即系真噶啦，咁我喊完做咩咧？通常我都系咁嘅。 但系就攞咗个戏嘅效果啦。 系啦。 哦。 嗱，其實咧即係而家譬如見到嘅就係 Selina 妹妹已經大個女啦，咁會唔會其實個感覺上你都會覺得就係、是、誒、欸、開始要同佢講啲少女心事啦， 少女 唔可以再當佢係小妹妹嘅啦，係、嗯、咪？即係係啦， 咁都有講嘅， 嚇會同媽咪會開始要講啲咩㗎啦？ 有時都會同我講話誒，有啲朋友仔、嗯、即係中學我哋有啲朋友仔啊、都拍拖㗎啦， 係啊，我就唔知好唔好意思問， 咁快 你咁靚女。 实你妹妹读男女校， 系啊，男女校。 哦、之后有冇啊？ 有冇男仔追你啊？ 佢咁男仔头点？ 同埋咧，你喺学校喺学校会唔会俾人觉得系一个特别人物？因为突然识你， 公众人物， 指指画画啊咁样。 通常都唔会，通常都系咧有啲知过嚟就，哦，原来你就系杨海莹。即系通常咧有啲小学同学就，系啊，咁啊点啊？咁样通常都系咁样帮我讲咯、 哦。即系有人帮你挡架嘅， 系有人帮我挡， 系挡嗰啲通常都系男仔啊。 唔系啊，嗰啲系朋友，由小学识到而家嘅朋友。 有冇男朋友仔啊？ 冇，通常都系朋友仔。 有冇中意嘅男朋友仔啊？ 冇，个个都唔啱我。死啦死啦，讲错嘢添， 死啦！ 有要求 就嚟要开 学哦，系啦。咁啲同学仔听到啦，哦，杨海莹嗰日喺电台咧话唔中意我哋， 唔中意。之后通常我都话啊乜有咩啊，我唔记得咗啦，唔好意思啊，咁就冇嘢噶啦。 惯咗，演艺人系好识讲嘢， 啱嘅。 但我想问咧，你仲想唔想做一个演艺界嘅、 嗯？ 其实。 嗯， 以前咧就妈妈话喂玩啊啦，咁样有时我估啊，即系你自己都冇乜意见嘅，但系而家开始自己识谂啦，又点样铺呢条路咧？ 我都有谂过，诶、好、啊、可以玩、啊，可以诶、譬如今日发嗰句密室逃脱啦，就好嘢，可以玩密室逃脱咯。通常 咁啊系嘅，你可以即系 join 好多游戏，又唔使俾钱、嗯，又可以自己去亲身尝试咁样嗬、 啊，都几开心嘅、 哦。今日你拍密室逃脱 啊？ 哦、OK， 逃唔逃到啊？你自己 逃唔逃到啊？ 其实咧，我逃唔到，通常咧都系咧解唔到咧，我同我朋友喺度乱解咧，喺度，诶揿呢个啦，诶唔理啦，揿，诶唔得嘅，之后咧人哋就嗱讲咗20秒俾答案啦吓，就诶等，之后咧遮住，之后咧揿，都系唔得，之后俾完答案之后又唔记得咗个答案，之后通常都系人哋揿噶啦， 咁都好玩嘅，即系 但佢开心咯， 开心， 就体会到，我都觉得，但有冇真系谂过第二时若果系读完书，都系自己会，定系而家呢一个时候， 妈妈想唔想佢？ 系啦，都系组织制去决定咧。 妈妈有冇意见？ 妈咪想唔想噶？ 随缘咯，我又觉得冇所谓，佢中意咯。其实好似而家佢咁多运动咁样，都系佢中意，佢中意我咪俾佢咯。 好玩啊！ 佢、都系好动嘅，我睇 好动 系啊， 系好 sport 嘅。 最紧要佢中意，中意就 OK 啊。 咁你而家你自己咧？你自己点谂啊？ 我自己觉得好啊，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通常都系咁，因为通常都有得玩啊嘛。 其实佢系要玩， 我中意玩啊， 玩为大前提嗬。 Yes， 系。Selina， 你啲功课咧会唔会影响你功课？ 唔会唔会唔会，我功课咧每一次都系全班第一个噶。 系唔系啊？ 系啊， 但 系 你第一个交啫，但系你啲试卷咧有几多科唔合格？ 第一个交咩？佢第一 个 科科合格啊，好嘢喎！我想问你，你如果你拍戏咧要念对白，会唔会帮到你喺背诵嗰方面？ 其实我是金鱼记忆嚟嘅，通常咧我考试之前，譬如温中文我咧就先会考试之前嗰一日要背晒咁多课书，我通常都会先打开本书，然后咧自己喺度话，自己搵啲哈利片度嗨，之后咧考完之后咧就啊、哦、我记得晒，哎呀啱晒啊背嗰啲嘢全部， 但考完就唔记得啦， 考完老师问可唔可以讲翻出嚟呢个答案系点做噶？唔好意思啊，老师，我唔记得咗。 金鱼记忆 系我唔记得晒啦。 金鱼记忆 好开心啊，佢嗬。 其实我冇乜所谓嘅，因为有啲人好可能嘅就系，譬如可能喺即系读书方面系会比较叻啲，但系 嗰啲好劲。 系佢每一个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嗰啲独特嘅地方。我觉得佢就系由得佢哋自己去选择，系啦，让佢哋开心。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即系我觉得系啫。好啦，咁而家当然啦，放暑假，而家仲系放暑假， 系而家仲系放紧暑假。 系啦，但系下个月就唔 翻 学 啦， 翻 学啦，系啊。 仲有12日啊， 数住 啊，梗系啦，要倒数住暑假几时，梗系咧要尽兴喺呢个暑假里边， 仲十日。 但暑有冇暑期作业做啊？ 梗系有啦， 做晒未啊？ 做晒啦。 又 系 又系放暑假头一个礼拜做晒嗰啲人啦、 啊。系，梗系头一个礼拜做晒，之后慢慢玩啦。 佢就系呢一种啦。咁啊，当然会唔会期待？因为其实我有到听过啲小朋友嘅话，就系话其实今年冇乜点翻学，系啦。你咧，你自己个心情系点样啊？ 我通常都会觉得啊，翻学啊。哦，好啊，翻学之后翻完学之后，唉，又有功课。OK， 做完之后， 好啦，听日我而家玩先，即系玩完之后再翻学，通常都系咁嘅。所以其实、 人生又系咁噶啦，嗬。 系啦， 放假你想翻学，到翻学嘅时候就觉得，哎呀，又要翻学，系咁嘅。 系啦，我哋翻工都系咁噶啦。 阿Selina 作为一个 artist 咧，你觉得点样先系一个成功嘅 artist 啊？我知道你好多运动啦、哦，你学咗啲乜嘢？有冇话俾我哋听啊？ 我学咗足球、垒球、剑击、排球，壁球啊，田径， 哇 哇哇！我觉得咧，呢啲女仔咧，对一啲男仔嚟讲， 哇， 好大压力。 你嘅时间表好密、 啊。你想唔想做动运动员啊？ 系你想咩 啊？系啊，我哋香港港队嗬啲 今年啲成绩好 好， 我有谂过噶，谂过。谂过嘅， 谂过嘅， 谂过 吓。如果要你拣咧，即系如果想做一个运动员嘅话，你觉得做边个运动？ 我而家暂时最中意嘅咧就系垒球同埋足球。如果要二选一嘅话咧，我就会拣 唔知 系啦，唔知啊。而家仲未可以分到。 你足球踢咩位置啊？ 前锋或者守龙咯。 守龙门系啊 ，OK， 佢都好知自己想要啲咩。 佢唔惊波饼、 啊，你唔惊俾人省波饼？ 系啊，龙门好大压力噶、 啊。系啊，龙门通常都好大压力，但系咧，佢哋啲波咧行过嚟啦，唔系应该系踢过嚟啦，接到嘅话咧，佢大力接到，你会觉得我做到啦。 好有成功感。 系啦、啊，你俾人省到话，就觉得，哎呀，点解嗰球唔跳高啲接咧？点解我唔？扑过去咧就会咁谂噶啦。 佢讲嘢咧好有抑扬顿挫噶，你觉唔觉得啊？好入咪喎。 同埋佢嗰个表达能力好高，即、系你会谂到十几岁。咁有时有啲人真系唔识讲一大轮。 好，咁啊咧时间就唔系好够，不过唔紧要，我哋一定会有缘再揾阿神医嚟倾偈，好唔好啊？咁啊，希望咧你学业进步，同埋继续喺不同嘅地方睇到你嘅表演，好唔好？ 好， 好 拜拜 努力加油。 多谢晒，多谢神医妈妈， 多谢晒， 祝 你身体健康。 你都身 体 健康。 Selina， 我送本暑期作业俾你，好唔好？ 唔好啦，我唔想再做啦。 我的一生有过太多心思要去记住，再记住。置身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短。星星星也路过，晴空也路过，其实落雪亦有快乐。从我从来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随风飘散得优雅，和种子在某天发芽。我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 19分啊，林中了吓、啊，林欣同佢哋嘅时候，个个将时间带到12:30，32度气温，非常之炎热，酷热天气警告仍生效，相对湿度65%。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及早前悼念刺警疑犯议案。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拘捕行动是针对7月7日港大评议会的紧急会议，有人在会议中宣扬恐怖主义。他强调执法行动的基础是香港国安法第27条，有关会议的动议是美化恐怖主义。港大回应传媒查询，表示案件正在调查中，不适宜评论。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违反国安法，宣扬恐怖主义。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不希望见到任何人犯法，应该共建守法城市。当局要清晰告知外界，任何人或者组织犯法，包括违反国安法，执法部门必须依法处置。政府亦都要重申法治的重要性，市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从守法角度做事。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大约是50%，现阶段难以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他认为本港始终要建立免疫屏障，无论最终是不是以清零为目标，当接种率达到80%，自然较少机会出现社区大爆发。即使已经接种的人士感染病毒，病情亦都较轻微。另外，中大正是展开有关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的研究。许树昌说，早前发现有80名接种科兴疫苗的市民抗体水平偏低，今日起安排他们分批接种第三针科兴或者是伏必泰疫苗，了解抗体水平回升的情况，最快10月底有相关的数据。内地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台湾当局需要从阿富汗吸取教训。社评说，民进党当局从阿富汗事变中应该明白，一旦台海爆发全面战争，美军不会到来支援，民进党当局需要改弦更张，对死抱美国大腿对抗大陆的路线做重大调整。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台湾不要期待美国会保护他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记者会反驳，强调美国为阿富汗奉献20年血泪和资源，而且阿富汗和台湾的情况不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亦都一如既往咁坚实。天气方面，预测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8点，升192点，总成交金额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5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升1.4；盈富基金26.4，升1.8；美团223元，升9.4；阿里巴巴171.8，冇起跌。友邦保险98.2，升1.25；李宁97.15，升6.15；恒生中国企业93.68，升1.18；比亚迪股份257.6，升4.8；药明生物113.1，跌6毫；招商银行68.1，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6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1，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7点，升223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55美元，卖出1,79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我谂住咧，呃我老婆话去个黑道，点知有人染疫，封区唔走得，要过夜。 哇！你咁衰嘢，你都谂到嘅。不过咁，你知啦，我一讲真大话咧，我就会狂呕噶啦。唔信我试俾你睇啊！ 哦，试下。 好啊，嗱，准备啦喎。伦哥，你好靓仔啊！ 哇，真靓噶！ 先生，欢迎光临我哋深深木竹店啊！我系你嘅接待员维维，请问有咩帮到你咧？ 维维啊， 系啊， 哇，留晒须叫维维啊，真系、 啊。 喂，我琴日打电话嚟联络你噶、 啊啊， 我中咗你哋个 foot massage secret kitchen 啊，约嚟按脚噶。 哦 ，foot massage kitchen， 系啦， 记得记得，我接你电话嘅，你有冇带封信嚟啊？ 有，梗有啦，梗有啦，系、啊，等等先啊，你睇睇，哎，嗱，有埋我电话你睇睇 email， 系 ，OK， 得啦。 喂，你做咩？做咩？边拿住封信啦？吓？ 情与义。 做咩啊？做咩？空我埋做咩？ 值千金，好兄弟。 吓、啊？咩事？ 你上得嚟我哋深深木竹店、 哦， 我就当你系兄弟。 哦，你拍咗我膊头做咩？ 我哋萍水相逢。 哦哦。 不过我哋出嚟行咧，讲个信字。 哦。 唔使多讲，我即刻咧送翻你180分钟乾隆王夜祭珍妃按摩套装，我私人送埋个加州阳光水果盘俾你、哦、，OK？ 乾隆王有同阿杨贵妃按摩， 系珍妃， 哦，珍妃唔系杨贵妃， 系 王妃有冇份啊？哦，咁啊，阿你叫咩名？维维啊， 我叫维维。 O K， 系咪嗰个咩 Winnie the Pooh 啊？维维， 系 诶，喂，加过夜加几多钱啊？ 哦，一口价加800，即刻送埋咧。啊，除咗乾隆王之外，我哋仲有光水王夜祭珍妃玲珑剔透面部深层按摩。嗱，加唔加？如果依家唔加嘅话，你一阵间翻转头就冇咗呢个优惠噶啦。 咩叫玲珑剔透啊？个面点会剔透啊？你会点 弹出水来啊？ 弹我块面啊！ 系啊系啊， 唔加住，唔加住 啊！ 唔加住， 真系一阵间冇咗呢个优惠噶咯。 抹地嗰个手冇再笑啊！影响我啊！抹地嗰个手，死埋啲。诶，继续讲。 系，啊，依家唔加住，咁你系咪拣技师先咧？嗱，我一场好朋友啦，又好兄弟啦，我私人推介88号技师， 88 加价， 加 价，你一听个名字就知正。 O K， 个个客都赚， okay, 好嘢嚟噶。 好啦，咁啊，88，咁加加啦，又加价啦。 收到，嗱，我攞盆水俾你浸浸脚先啊，先生中意温水啊、热水啊、大热水啊，定系全部都唔要咧？ 全部都唔要，揾咩浸啊，老细？ 系 吓。热水啦， 哦，咁加唔加姜啊？不过就要另外收费啊。 又另外收费，咁点计啊？ 第一片姜咧就我送嘅，其他三片咧我就收80，送多12粒杞子俾你，明目。 浸脚要抌杞子落去嘅咩？ 系啊。 你用嗰支夹住佢啊？ 系，你可以抌 杞子做咩？唉，是但啦，加 个 杞子，你即刻嗱嗱声个爆啊加加出嚟啦！ 好，收到，加加开工啦！ 哎呀，打个电话同老婆报到先。啊，老婆 B B， 老公猪猪，哇，仲未翻噶？我整咗你最中意食嘅煲仔饭啊，仲有啦，青红萝卜啦，猪展啊，几时翻嚟啊？ 哎呀，老婆 B B 啊，斩啦！我想话俾你听，我喺个客度啊，喺度有人染疫，要封区啊，隔离咁走得哦。 吓，咁你唔翻嚟，老婆 B B 惊。 唔惊，你自己睇电视咪得咯。 咁、不如咁啦，我攞啲汤去你个客嗰度俾你咯，好冇啦？ 好啊，呢区啊大爆发啦、啊，你乖乖地留屋企等我啦。 啊，好啦，咁你小心啲。 唔讲住啦，哎呀，阿 Sir 叫我落楼下检测，系咁啦，拜拜。 哎呀，唔制，食， 拜拜。 先生你好啊，我是深深木竹店88号技师嘉嘉，依家为你提供服务。 你有冇讲错啊，麻甩佬？ 冇，系我啊， 定系我认错啊？头先门口个维维 Winnie the Pooh 又系你，无端端嘉嘉又系你，你玩嘢啊？ 先生揾食艰难啊，接待员系兼职，按脚先系我嘅正职，我谂应该冇抵触啊嘛，我专业嘅。 咁你男人老狗，你叫咩嘉嘉啫？你冇娟娟啊？哦，仲有冇其他技师啊？喂，我想要嗰啲真系嗰啲，你知唔知啊？即系嗰啲，你明我啦，靓女嗰啲啊嘛。 先生，免费嘅嘢你就唔好咁多心啦。最关键系全间木竹店啊，其实系得我一个技师嘅啫。嗱，唔好谂啦，来吧。 你唔理第一时间讲得你一个技师，又加加又维维， 哎，最憎俾男人揿噶啦。喂，唔该，换条短裤先。 诶，对唔住啊，先生，你嗰个 foot massage kitchen 咧个奖就唔包短裤，亦都唔包毛巾。 咁点啊？长裤点揿啊？喂，咁你俾个加州阳光水果盘我先啦。哎呀， 收到收到收到。阿芳芳啊，诶，整个加州阳光水果盘。 又得你一 个 嘅，仲有个芳芳无端端。喂喂 喂啊，老公主主啊，闭啦闭啦，屋企个冷气好似坏咗啊，头先开着咯，嘣嘣嘣嘣嘣嘣嘣 ，B B 好惊惊啊，惊惊啊，点算啊？吓， 无端端点解部冷气会坏噶？点解会咁噶？ 唔关我事噶，唔系 B B 整坏啦。 我借喂咁啦，我 call 个朋友阿明仔上嚟帮你整好唔好啊？ 可以唔好得唔得啊？其实咧，我好怕你嗰个咩咩明哥朋友嘅。 点解怕佢啊？ 抽烟到死，好似嗰个马小强咁样啊！仲有我唔知点解咧，你次次一开口嘅话咧，就会有条菜黐喺啲牙罅度噶啦。 佢中意食菜 啊！系啊，望住佢嗰条菜嘅话咧，我咩都讲唔到，咩都谂唔到。 你净系望住佢条菜，唔好望住佢大条嘢啦。头发嗰啲唔好望啲咩。 B B 惊惊啲菜。 喂，唔紧要啦，佢哋整冷气真系整完嗱嗱声走噶啦，乖啦。 唔系噶，唔系噶 ，B B 啊，佢咧个样都好咸。 咁又系， 一阵间得我同佢两个嘅话咧，别惊噶。 咁好唔好啊？嗱，不如咁啦，你换件樽领衫，樽到口都要包埋嘅，再着件外套，再着条长裤，再整条冷颈巾，再着件大褛，咁就安全咯。 老公 ，B B， 你好好笑喎，但系咁样都谂到。不过咧，我都谂到啊，我一阵间会揸住个鲍鱼叉喺个手嗰度嘅话，其实唔敢。 你 讲 真嘅鲍鱼叉系嘛 ？OK。 是 真的鲍鱼铲嘛， 真的鲍鱼铲啊， okay， 好惊啊！ 喂喂喂，我要开始按啦， 按咩啊？我又按， 按议程开会啫。喂，唔讲啦吓，喂，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谢谢，拜拜猪猪， 拜拜拜拜。哎呀，哎呀， 先生力度啱唔啱啊？ 用多少少几分阴力得唔得啊？ 冇问题。 阿嘉嘉定维维吓？ 系我系嘉嘉。 哦，对唔住啊，唔记得咗。 先生啊，睇落你个肝好似麻麻地，不如我帮你加几片党参好唔好啊？ 党参啊，肝啊，你点样啊？将啲党参敷住我个肝啊？ 系摆落啲水度，咁就可以咧透过啲水蒸翻上。系啦， 咁是但啦，是但啦。 咁你要300蚊八块啊，定500蚊六块咧？ 咁贵噶嘛？咁敷第二样嘢啦，帮我加啲加州阳光水果算啦，唔爱挡心啦。 O、okay， K， 不过讲明先，我哋加州阳光水果盘咧就得四粒龙眼嘅啫，其他所有嘢我哋都要加钱。 哇，人哋嗰啲撒落地都唔止四粒啦，龙眼系加州水果，你冇嘢啊？咁其他咧？ 啊，兄弟，即系加州嗰啲坚味嚟嘅啫，其他水果我哋逐粒计噶。 唉、哎，得啦得啦得啦，一阵间落间 两粒西瓜都。 啊，算啦算啦算啦，有噶啦有噶啦，唔使啦唔使啦。 好好噶，即系。咁啊，我哋仲有嗰啲生果，你头先食翻嗰啲，你又还翻俾我哋喎 吓。知啦知啦知啦，快啲按啦。 仲有三隻蕉，四个芒果都 OK 嘅。 阿边个？ 明仔啊，阿嫂，阿嫂， 明哥你真系上嚟啊！ 哇，阿嫂。你唔系受感染啊嘛？你发冷啊？你着樽靓衫 ，stop， 颈巾 行埋嚟啊！我即刻入翻帮我整冷气。 OK OK， 唔好摸我。 我可唔可以除咗件外套先啊？ 咩都唔准除，即刻入房整冷气，立即。 我嗰个房啊，咁我除咗对鞋先得啦啩，唔系点踩上你张床啊？ 唔得，为咗安全起见，你咩都唔准除。 咁我就咁踩上你张床咯，连埋对鞋 都唔得。 咁你想我点搞啊，嫂？ 你俾啲时间我谂下。 系。 好，我谂到啦。你拉我张床出房。 你拉你张床出房？ 系。 你张床五尺阔喎，个门口咁窄，点拉出房啊，姐？ 你唔好以为我身材咁好，我一定系冇脑，一定有办法。如果唔系嘅话，啲人系点样推张床入房啊？ 阿嫂啊， 你答我呢个问题先。 阿嫂啊，张床咧喺房里面嗰度砌，唔系推入去噶啫。 吓，喺房里面度砌， 你明唔明啊？ 做咩咁恶话？你做咩要闹人？打电话俾老公知先。 喂，老婆 B B 点啊？明姐有冇嚟啫？你喊乜嘢啊？ 嚟咗啦。佢好衰，佢吓 B B， 咁衰啊！闹你啊，虾你啊！好，即刻叫佢讲电话，我闹爆佢。 你死啊！你搵咩啊啦？你同佢讲。 好，伦哥，伦哥，喂，唔好意思， 呢铺咧，我真系帮你唔到啊！ 唔好咁大声，帮阿手你走走佢啦，佢要乜就乜啦，唔该你啦，明哥。 我讲明谷鬼气，呢啖气我点都啃唔落。 好啦，喂，我老婆咁鬼 Q， 唔应该嬲佢啦。你讲先啦，系咪先？ 佢 可 爱， 系又可爱啊！喂，你又呕啊？喂喂，唔系啩？ 老公 咩啊咩啊 ？BB 紧张 ，BB 紧张啊！ 惊咩啊？ 你哋个心口系咁跳，你朋友狂呕，呕到成个厅都会好核突啦！我唔制啊！你不如快快退出，偷走翻嚟啦！ 咁啊咁啊，喂，乖啦，唔好嬲啦，唔好嬲啦喂！ 等阵有人拍门， 咩事啊咩事啊？ 老公咪咧，我哋咧个大厦咧都有人染疫啊，要封区。 又封区，你嗰边又封区。 其实咧我都惊惊噶，我唔记得话俾你听啫嘛，我唔敢落楼检测。 喂，阿明仔，明仔，你陪我落楼，你陪我老婆落楼检测得唔得啊？ 我俾你累死啊！我点话俾我老婆听？我喺你老婆屋企，而你又唔喺度啊！我都唔想留低啊，大哥。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哎，我唔安啦，我即刻翻嚟啦！ 老公住住啊，你快啲翻嚟啊 ！B B 惊惊 ，B B 要你陪住我呀、啊！ 喂，阿嘉嘉定维维唔安啊，有啲急事啊，我要即刻走啊，快啲啊！ 哦，冇问题，冇问题，不过就埋咗张单先 啦。咩咪埋单咪送180分钟免费揿脚嘅咩？晚嘢啊，你 唔好咁啰嗦，唔好咁啰嗦。嗱，180分钟按脚咧就系免费嘅，不过按颈咧又要收钱，按头又要另计，啊热水又另计，姜啊五片，糖啊两茶匙，啊姜咧即系杞子，我俾咗18粒，你有6粒系送嘅香蕉芒果，头先你食咗我4粒龙眼，再掹咗3张纸巾，唔计啦，嗱三得个三。 喂，你点啊？你计咁耐噶，我好惊。你即刻谋人质，我上 Facebook 写衰你啊！你 唔系投诉冇问题嘅，一阵间咧我俾翻个投诉 plan， 你谂谂啊，一单还一单。嗱，我哋计翻按脚嗰度先啦。嗱，按脚嗰度咧，顺便计翻个折头俾你，多谢3800。请问签 cash 定 cash 定系消费券？ 3800，你屈我啊！诶、哎，1000啊，我走啦、 哦。1000， 梗系啦。头先你话大家萍水相逢，摸住我膊头，又话好兄弟，又话大家咩嘛？大家一人行一步嗱，俾个兄弟价 product price 得唔得先？ 系嗱，真系情与义值千金，见你咁好倾，就收你1800当交个朋友。 唔好啦，咁贵。唉、哎，算啦算啦，省多200，千二你数下走啦，我。 咪住。 又点啊？ 大家好朋友。深深木竹店特登为你举办一个抽奖活动，头奖是大水鱼一只，二奖是中水鱼一只。 我真是大水鱼了，我不抽了，你浪费我时间。 嗱，系咪唔俾面先？好简单，好简单。你伸只手抽一抽，保证有奖嘅。 都话唔抽了，你唔好掹住我只手啦，我赶时间翻屋企睇个老婆啊。 你谂啦，我帮你抽啦。 你又 帮我抽，哇！恭喜你啊，你可以免费得到深深木竹店第88号师傅，即系我。 又系你。 系啊，嘉嘉，免费帮你按太阳穴。 咁快啲啦，咪。太阳穴十分钟系嘛？ 系都得嘅。啲啦，你咁紧张吓。不过咧，由于依家疫情关系咧，我要洗洗手先啦，请你耐心等。 哎呀，激死人啊！喂，你有门钟响啊？你有客人到啊？我唔按啦，我走啦。 唉，等阵啊，呢区治安麻麻地啊，小心啲应门啊，等我嚟。系边位？唉，呢度深深木竹店，我哋系第88号技师家卡。 其实佢得一个噶咋。 喂，老友，呢度大厦咧有人初步确诊，而家要封区，一阵有人上嚟帮你登记啦。嗱，你哋唔可以离开噶，直到解封为止。 唔系、啊，老细，我要走、啊，放我出去、啊。我头先十分钟。 兄弟，兄弟，横掂今晚都走唔到啦。有冇兴趣试下我哋深深木竹店夜猫子时间特别推广？秦始皇野制真飞按摩推拿， 救命啊、 再加送、啊， 我唔要啦，放我走啊！唔好掹住我啊！我唔要秦始皇，我唔要真飞啊！我搏杀影真近，你抌鸡咩？冇要紧，最怕你出老千，想搵我笨，咪当我老蠢。佢有铺头鸡人，吓到我周身震，搏我冚咩？我最猛，索性扫晒烂，底牌要问，咪当我老蠢。我自信最有。咪当我老衬，咪当我老衬。 慢慢到我老尽，尽尽尽尽。哇！四五揸起手阵，各有啤好问。本件热只衫，又派只二，送你起只天添，认真就运。咪当我老衬。十个八个数吃，要靠手神。撞正啊，有对手牌，起大筋，筋，立晒身，心兴奋，笑到啊屋都震。佢发晒猛啊，面似做棍，我杀到佢清晒仓，七分八阵。咪当我老衬，你咪当我老衬。 风骚化为人中谷，大家捻脚小心行直。OK， 好，到时候就经常都有玩，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咁都系玩下啫。 多谢大家， 咁啊，今日知道好多好好好嘅木竹店嘅。 我听日翻唔到工， 点解啊？ 系啊，而且我系咁笑， 好骚扰，我俾佢骚扰到，几乎我又笑埋一份，真系。 你又笑啊？你估你冇咩？系啊，甩咗句啊， 最衰系嘈住晒， 啲惊惊。 多谢支持。听日星期四继续封锁 啊！多谢晒 Autumn， 多谢， 佢已经成为咗我哋嘅胆啦。 系啊，咩啊？嘉嘉定维维好咧？叫系， 正叫西西。 听日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拜拜， 拜拜。 紧张，这次爱。